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今日咧就2023年嘅2月8日，咁啊正月十八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咧咁啊，见到头先我翻嚟嘅时间啦，咁啊落紧雨，咁啊但系就唔系话好大雨。都是微微雨啫，咁啊，但系都好似有啲奄奄养养咁样，咁所以咧，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可能有啲薄雾啊，有几阵雨啊。嗱，今日咧嘅气温啊，通常咧都系大概17至21度左右啦。咁啊，继续咧，今天啊，星期三嘅早上咯，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健浩陪住你哋起身啦，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在生命上面某一些事情我们愿意是付出的，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你的事业，可能你的学业、家人、朋友、友情上面，但因为有时候可能未必得到一个预期的回复，经常听心理学家都是这样说，当你无止境不断去到付出的时候，但是原来得不到一个回报，很容易令到你受伤和沮丧。所以就算一些亲子专家都是说，是父母爱惜自己的子女肯定是对的，肯定也是必须要这样做，但是有时候子女未必就懂得，即不懂个个天生懂孝顺呢？如果唔得嘅话咧，可能有时反斗啊、顽皮啊，你教佢佢唔听，你又得唔到回应，有时父母咧都会沮丧。咁所以咧，有时无论系乜嘢嘅事情都好，我哋都应该咧系将自己嘅期望咧放低少少，又腾翻出啲时间俾自己，可以俾自己舒缓一下呢一个嘅压力。就算有时得唔到回报都好啦，都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受伤，识得咧。想法要转弯，咁样去到保护一下自己嘅心身灵，令到我哋咧可以继续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做得持之以恒。今日如果你面对住一啲嘅困境或者心理上啊，发觉都会做一啲嘅挫折啊，好似有啲唔开心啊，唔紧要，都系呢一句，我哋嘅试下嘅想法转一转弯，换第二个角度去睇整件事，你就发觉原来整个嘅方向咧。都可以彻底不一样。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长夜有你最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只珍惜我的心，容易受伤的女人，终止一生也火般的热吻。长夜有你最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疑问，长夜有你最也真，让我终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点16分的时间，刚才听到一首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有一两阵的微雨，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又有雾。都有睇报纸嘅话咧，应该知啦。系啊，天文台都话到咧，喺呢一个嘅情人节嘅时间咧，气温咧又会再跌跌跌，十松啲度啊，可能十二三，有啲十四咁样。而家就17度，相对湿度91%嘅早上，你哋好啊吓。咁啊，见到香港马拉松咧。将会喺2月12日星期日嘅时间啦举行啦。咁有田径总会咧就话到啦，今年比赛咧有37,000人左右啦去到参加噶。嗱，当中接近20,000人咧系参加10公里嘅比赛，大概咧11,500人咧参加半马嘅比赛，剩翻落嚟咧就系5,500人咧就参加全马，好厉害，好厉害。啊，佢哋预计啊，比赛当日嘅温度咧就较为温暖，同埋湿度咧就较高。咁啊，预期参加者咧，应该会较为辛苦嘅，咁啊建议啊，有啲建议，可以留力咧喺中后段控制体能嗰个分配咧就好紧要啦。有时间嘅话咧，或者系有需要啊，有需要咧就可以先放慢，甚至乎咧就步行，必要时就步行回复翻呢一个体力先。唔好急，唔好急，唔好急，都唔系要你最紧要快，最紧要唔好急，唔好受伤。咁啊，话到现时咧，防疫安排咧都已经取消噶啦。咁啊，其实喺呢个活动处于户外啦，风险亦都较低嘅。咁所以今年咧，呢个马拉松就无需事先进行检测。咁佢哋话到希望啊，参加者咧就留意自己身体健康。呢个咧就真系要提提啦。咁啊，如果参加者咧发现自己做快测嘅时间阳性，或者身体发觉唔舒服，就唔好勉强去到参加比赛啦。咁啊，如果有医生证明咧，可以申请退款噶噃。另外咧，今日咧就8号啦，咁啊，参加者咧喺9号星期四嘅时间咧就可以 去到领取呢个选手包噶咯。咁啊，人流方面都会有安排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大会嗰个安排到底系点样啦。咁啊，都系要再提提大家啦。咁啊，当日嘅温度咧会较为温暖啦，同埋湿度亦都较高。湿度较高咧，咁啊会令到大家咧跑起上嚟嘅时间咧偏向系辛苦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一留力啊，尽量咧就唔好太过扯住去啦。这首歌曲来自周柏豪《小船大海》。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的时间和大家看看成语。我们每一个人经常都说赢在起跑线，如果能够赢在起跑线，那么当然恭喜你啦，肯定是一件好事来的。不过呢，都要记住走势呢要 keep 住啊。但是不是输在起跑线就代表输呢？又肯定不是、哦。 原来喺东汉末年嘅时间，咁啊曹操有一位谋士啊，咁啊崔学士。阿崔学士咧，佢就非常之受到重视，大家咧都好佩服佢噶。嗱，佢有一个咧堂弟，啊姓崔，单止一个林字，崔林。年轻嘅时间咧一事无成，亲友咧都睇佢唔起，个个行到佢侧边嘅时候，都见到佢喺度咪书啊又成，但系咧都会讲一句，哼，冇出息。你睇你堂哥几好啊！天生出嚟就已经可以做咁多嘅事情，你呢就乜嘢都做唔到。不过呢，原来个堂哥非常之器重佢㗎喎。佢呢成日同人哋讲，才能大嘅人呢係需要时间先至能够成为一件重要嘅法器。呢、这个呢就叫做大器就晚成。佢经常都同人哋讲啦，我堂細佬好犀利㗎，崔林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重中之重的人。好了，后来如果熟悉历史的话呢，都应该会知道崔林果然成为了呢就是魏国的宰相、哦、那么当然是他智慧很好啦，那么也都没有一朝得志的语无伦次。其实大器就比喻是大才，重要的一个人才原本咧就指贵重嘅器物，需要经过长时间加工先至能够完成。咁而家你话大器晚成，就比喻卓越嘅人才需要经过长期嘅磨练，出大成就或者成为一个大嘅事业，虽然佢较为晚，但系咧肯定系可以做得到噶。所以无论系赢在起跑线，定还是你系大器晚成，最紧要做嘅每一件事情咧。都是用个心去到做，用尽自己的力量去到好好锻炼，咁成就就一定会降临喺你嘅身上面嘅啦。 我那天不过想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尾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而相隔多年仍然自己。其实一早处了屁，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无道理，用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此地，不需要清理，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地，很多心愿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以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还是再躲避，直到尽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处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 有戏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无道理又想起了你。我密码记着你的日期，我共你当天怎一起，当所有谁若能忘记，还有那些可以留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谁狠心放弃成全我的你，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回肠当戏，但我偏偏 我哋连诗雅呢首歌《高他不是你》，时间嚟到六点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土耳其同叙利亚遭受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超过7200人，其中土耳其有超过5400人丧生，31000人受伤。叙利亚遇难人数估计超过1800人，近4000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南部10个受灾省份进入为期3个月嘅紧急状态。他又感謝70个國家向土耳其提供協助。世衛警告，隨著搜救行動持續，最終的死亡人數可能超過20000人，又估計連同敘利亞受災人口可能多達2300萬人，包括140萬個兒童。官員說，土耳其擁有應對危機的強大能力，但敘利亞因為戰亂和霍亂爆發，陷入人道主義危機多年，短中期的需求都无法应付，目前叙利亚正需要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德国、丹麦和荷兰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00架炮一型坦克，以及相关训练、后勤支援、零部件和弹药。突然到访基辅的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说，其中20到25架坦克会在夏天运抵乌克兰，年底就會提供大約80架，而明年亦都會有超過100架供應俾烏克蘭。皮斯托留斯喺基輔期間同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會面。荷蘭國防部長歐龍人表示，雖然炮一型坦克係較舊嘅型號，但仍然絕對適合喺戰鬥當中使用，甚至係比俄羅斯一啲坦克更加優勝。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美国和盟友正是试图尽最大可能延长俄乌冲突，并且因此着手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重型武器，公开鼓励乌克兰侵犯俄罗斯领土。他指出，西方国家的相关行径正在将北约国家拖入冲突，并且可能导致未来局势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升级。绍伊古在武装力量领导层电话会议上又强调，俄軍將會繼續在運輸路線和陣地上消滅西方向烏克蘭提供的所有武器和裝備。另外，邵伊古透露，俄羅斯科研生產機構正在研究開發軍用全天候地球遙感衛星系統，以更新軍用衛星軌道裝備，建成之後將會有助於提升部隊的行動效率。法国政府调整退休改革方案之后，仍然未获民众支持。首都巴黎再有大批民众游行抗议，上万个示威者从巴黎歌剧院出发，前往巴士底广场，沿途高叫口号，反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除了巴黎之外，雷恩、蒙彼利埃、马赛、波尔多和斯特拉斯堡等地都有同类的游行示威活动。 預計全國一共有200多場示威，內政部派出大批警力維持秩序。法國主要工會說，今個星期六還會舉行全國示威遊行，反對退休改革方案。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朝早部分地區有薄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同埋有薄霧，星期日同星期一較為潮濕同有霧。而家氣溫1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怡，亦都是十项全能和体坛123的主持。我最喜欢的港台节目就梗是体育赛事直播啦。我在这里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疫情放缓，经济重新起步。但在外围环境和防疫政策的影响下，前路难言轻松。防疫政策是否给到投资者信心？香港经济可以怎样再出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吓，朝早6:37嘅早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既然有白权豪小白喺度啦，咁啊，电话咧亦都打咗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嗰、那个嘅。湿度咧，我觉得都虽然唔系话好湿啊，但可能出面落住雨咧，有啲湿冻嘅感觉唔翻咗嚟，唔知系咪我个人凝住定系虚咗咧？ 如果我话第二咧，即系话你虚咗咧，我惊你难以接受啊。咁不如话可能你感觉错咗啦。 哦，原来系咁。 系啊，乜、啊、男人最忌咩啊？啲人话你 虚啊， 系啊，咁嘅字眼噶嘛。 惊啊！ 系啊，所以咧，我哋经常听都有一啲字咧，我哋突然之间特别系男士咧，会有啲却步嘅。譬如我唔明点解而家仲要圆规啦，即系一听到我哋要用，所以佢见到佢色眉咧好简单，我哋唔中意佢噶嘛。 系、哦， 佢话点解我哋要做嘢要守规矩咧？因为我哋唔中意啊嘛，有个规字啊嘛。咁所以我哋咪即系尽量唔守咯。 哦， 守规矩啊！哇，点解守规矩？咪即系规咯？ 咦，原来我哋又避咗嗰个字噶、哦。 系啊。 哦，其实人真系无形之中咧，好多时会自己潜意识咧，即系好似避开啲危机咁样，自己避开咗一啲自己唔系咁喜欢嘅嘢，可能真系、 其实呢个好得意嘅，我哋一方面咧就会用一啲字眼咧， 即係俾自己一啲警醒，但係另一方面咧，就好似你話齋，我哋又要避開佢嘅。咁呢啲可能係即係我哋叫做啲動物嘅天性，即係人都係動物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要有一種避開危機嘅天性啊嘛。 嗯， 危險梗係走啦。 嗯， 咁但係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好得意嘅？如果真真正正嘅大自然裏邊嘅動物咧，見到危險嘅東西，佢自然會走嘅。譬如啊，佢哋見到火。好自然会走的，他们不会冲埋去的嘛。 烧死哦。 是啊，咁就或者遇到有啲咩大风落雨，好自然呢他会走的嘛。咁譬如大型啲嘅大风落雨他们会走的嘛。唯独是人类呢是冲埋去的。所以你会经常见到呢一打风的时候啲人就去咗海边影相啦。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又或者专登中秋的时候煲蜡啦。咁你就咪即係危險嘅啦，講咗好多次危險嘅，但係就係鍾意走埋去睇囉，或者直頭去嘗試囉。係 喎、哦、其實好似呢啱啱即係農曆年呢都睇咗啲新聞報道，就係話有啲寵物呢就係因為聽到嗰啲炮竹聲，疑似炮竹聲，跟住呢就點呢，就因為嚇到走失咗嘛。 係 呀。咁有啲情況其實即係動物嘅天性呢係驚嘅，即係啪啪啪啪啪啪咁嘅聲咁梗係驚啦。但係人好奇怪喎、会发明，然后会好喜欢这样东西放在喜庆那里的、哦。 是啊，哪怕你不会见到有一条盐蛇呢，我发明个炮仗出来先、啊、是不会的嘛。 是咯、啊。 是不会的嘛。 哦、 所以成日说人类这种，即我即成日都讲信不信外星人这样、 啊、 我就说人类是外星人抌下来的一种东西。即你想想食物这里边呢，唯独是人是不在其中的。 嗯。 又或者呢所有嘢咧，我哋系根据大自然运行，系人类唔系噶嘛。 嗯，呢、這个都系，我哋都几抗拒呢个大自然。其实 啊，即系我哋会接受个大自然所有，因为生任其他动物咧，会接受大自然嘅运作，系人唔会噶啫。 系啊， 嗱，譬如成日都话咯，点解我哋要冬暖夏凉啫？ 嗯， 所有动物咧热，咁佢咪伸条脷出嚟咯。 嗯， 冬眠咯， 系啊系啊， 过咗佢啊嘛。 系啊， 但系我哋会。发明部暖炉啦，同埋整部冷气机嘅，即系佢系唔同嘅，大家嘅喺地球上生存嘅方法系。 嗯，咁啊，真系可能有啲玄机喺入面。咁啊，冇理由我哋、如果都系地球一份子嘅话，啊，点解我哋会进化到就系咁同呢个大自然要抗衡咧？嗬， 系啊，嗱，跟住再讲咧，我就会讲到阵间十点噶啦，一路讲就系讲外星人嘅嘢，讲太耐啦。 咁收一收先。咁转头翻嚟再讲过， 转头翻嚟再讲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同各位听众睇睇，我哋经常都会用，我而家都会用啊，一啲叫做保温壶。保温壶除了装水之外，很多时候也都成日话噶啦，不是好适宜就装咖啡、啊、茶、啊、奶等等，因为怕放得太耐的时间唔记得咗饮，咁会令到饮品啊会变坏，咁造成咧就会侵蚀翻呢个保温杯，然后咧咁啊嗰啲叫做腐坏咗嘅化学嘢咧又会跌翻入去嗰啲饮品入边，到底真定系假嘅咧？首先，保温杯的不锈钢是采用一个叫做300-400系列，因为入面的物质某种物质含量很高，抗腐蚀性和防锈的效果也很好，所以在用途最普及的话来讲，其实保温杯一般都应该会是正常的。如果选购保温杯的话，应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注脚那里，或者它里面都有写到一些物料的。那里面它都会写到，例如是304啊、316不锈钢啊，又或者是写到刚才讲的什么300啊、400系，这些就问回那个售货员属于哪一只的。 咁有话到咧，304、316等等嘅不锈钢编号咧，咁啊316嗰个嘅叫做抗腐蚀性更加优秀，咁但系相对成本咧亦都系较为昂贵啦。所以咧，咁啊市面上嘅保温杯好多时咧都系见到佢用呢个叫做304不锈钢噶。啊，对于任何普遍嘅饮品啊，会唔会造成呢一个保温杯有腐蚀性呢？基本上都系唔会噶，除非饮品咧系强酸或者强碱，即系我哋成日即系读过嗰个 pH 值啊，个 pH 值咧系小于2或者大于10嘅液体，并且咧浸喺呢个保温杯入边几日，先至有可能咧就腐蚀到呢啲嘅不锈钢，释出咧就系金属嘅物质噶。咁若果保温杯入面出现一啲微小嘅刮痕，或者简单啲嚟讲，喂花咗，咁花咗又点搞呢？又关唔关事呢？嗱，如果花咗嘅话啦，不锈钢入面嘅一种氧化物啦，就可能咧会喺表面形成咗一个保护膜，不会造成咧就金属咧就系大量释出噶。咁但系当呢个刮痕太深，甚至乎你喂饮嘅时候，假如你净系装普通清水，饮嘅时候咧都好似饮到一啲叫铁锈味啊，咁啊代表咧呢个杯入边不锈钢都已经咧受到破坏啦，同时刮痕亦都咧就系藏咗一啲嘅污垢，咁呢个时候就需要更换呢个保温壶啦。所以话咧。其实咧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除非佢遭受到一啲破坏啦，跌得多咧个破坏喺外边，但入边会唔会遭受到一啲撞击啊、震伤咗咧？咁你就要多啲去到检查啦。保温壶咧真系非常之好嘅，特别如果你话喺冬天嘅严寒嘅时候啦，咁你能够有个保温壶装住啲热水，哇，饮一啖真系令到你成个人咧都醒晒，相当之舒服噶。你用呢个保温壶嘅时间咧，最紧要就避免细菌滋生。若果你用保温壶装牛奶、咖啡等等保温嘅功能虽然可以保持到温度，咁但系经常反复咧开呢个盖，咁开盖嘅时候我哋就会用嚟饮啦。开盖咧同样会令到呢个温度加速咧就系流失噶，而且当我哋一饮嘅时间，口水咧就会接触到细菌，咁啊亦都会停留咗喺呢个樽入边。饮唔完嘅话咧，其实就你都要考虑一下到底细菌入边滋生嘅情况，因为接触到细菌咧就会开始变坏噶啦。另外清洗呢个保温杯嘅时间咧，都要用轻轻力，或者咧就系用一啲普通嘅细细力嘅海绵啦，柔顺啲嘅海绵，千祈唔好就攞嘢散佢啊！咁啊，记住，咁啊，有啲嘅叫做胶圈咧，亦都要拆落嚟清洗，因为胶圈入边咧，好容易咧会收藏一啲嘅污垢，仲要等到佢咧就彻底干透先至装翻上去。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会发毛噶。一般嚟讲，呢啲胶圈坏咗咧，都可以咧就系喺坊间上面咧揾到一啲嘅配件咧就配嘅，就千祈唔好就因为一个胶圈，跟住咧就成个呢一个嘅保温壶咧就换咗佢，咁样咧就好浪费噶啦。今日当你装保温壶嘅时候，又会装啲乜嘢饮品呢？ 心境像前情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 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 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季节性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沾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心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早上6:51，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7%。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Q&A 系列，咁啊讲下点样可以帮大家减下压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职场 KOL， 今日朝头早啊。減下壓咧就好緊要嘅，咁啊，所以亦都邀請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導師註冊社工袁婉上到上嚟。 早晨啊，小白， 早 又一個禮拜啦， 又一個星期啦。 係啊，早晨啊，早晨，我同我啲朋友講早晨，早晨啊，早晨，你哋翻工啦係嘛咁？係 啊，我就翻咗工啦，一定係係咪先？係啦，咁啊的而且確咧，即係翻工啊，或者放咗一輪嘅假期，大家嗰個心情咧開始沉重啦， 啊， 因為。嚟緊睇翻日曆咧，最近嗰啲假期都要數到復活節咯。 講埋你乜嘢嘅咧？我真係成個人見面到我有幾條線喺嗰個眼角上面。 係啊， 小丸子上身啲。 所以咧，即係壓力咧，無可厚非。呢段時間就容易堆積，容易累積。咁有冇啲辦法真係要喂整下啦？嗱， 咁但係咧，所以今日就想講咧，大家。我成日都好似說客咁樣，而家咧就要大家做一件事， 係咩事？ 好緊要嘅， 係 就係俾自己有一個私人時間。 私人時間好啊， 係啊，或者我哋叫咗一啲獨處嘅時間， 係即係一個人自己對住自己。 你有冇㗎，小白？ 我有啊，嗱，我有幾個時間獨處嘅。第一喺交通上邊啦，不論係自己揸車定還是嗰日係搭車嘅。嗰啲時間咧，對我嚟講都係 都係一個讀書 一個人嘅時間嚟嘅， 即係呢個叫一個人的時間。 一個人嘅時間係啦，咁，我可以自己諗下嘢啦，反省下自己啦。人一定每日都要做錯嘢，每日都可以反省自己。 咦 啊、好啦，又或者獎賞下自己啦。行嗰啲鋪頭，誒、哎，我今日做件好叻嘅嘢，誒、哎，見到杯雪糕，好想食，咁啊擺低錢就食咗佢啦。好啦，又或者係夜晚嘅時間咧，同屋企人食完飯啊，或者如果嗰日約咗朋友食飯嘅，咁食完飯翻到屋企，臨瞓之前咧，其實我都早瞓噶啦，我係12點 之前先早瞓嚇。你好早起身喎， 四點半起身， 係咯， 最遲4:30起身，係啦。咁所以我12點之前，可能11點到12點 呢個時間咧，喺屋企入邊咧，我都算係一個幾 係咯，因為仔仔瞓咗啊嘛，係 啦，仔仔定仔仔八點半就瞓咗啦。咁但係有陣時仲可能要處理埋，譬如第二日嘅晨光 事情咁樣， 係啦，準備定咁樣，係咪？咁我唔想一起身哇，拿手唔成曬，咁所以咧就要準備定啲工作。 即停落嚟都已經係十一至十二點嘅時間啦。 通常停落嚟十一 個腦袋 係啊，跟住十一點真係可以做自己嘢啦。 OK， 係啦，咁嗰一個鐘可以爆豆啊，放空啊。 哦，呢、這個之前都有啲研究都講過，都市人越嚟越唔捨得瞓覺，係唔捨得，因為太忙。 是啊， 系啊，到真的停下来了，已经是十一点或者十二点打我了。 忙工作啊，忙屋企啊，有时候可能朋友不开心，你忙住跟朋友倾偈啊，你就已经可以去晒时间。 系啊，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其实头先小白都讲咗佢嘅生活日常嘅流程啦， 系咯、 啊，或者都系反映咗好多都市人嘅生活都系咁样。好似我哋喺 office 翻工咧，就已经每一日有九个钟头或者十个钟头咧喺公司嗰度度过咗。咁、 嗯、 到你收工嘅时候咧，已经带住疲惫嘅身躯啦，即系太忙啦，或者你依家嗰个资讯发达得咁紧要嘅时候咧，你收得太多信息。 如果我最安静嘅状态咧， 瞓觉 啊，唔系，其实反而系跑山嗰阵时候， 啊系啊，你都有讲过， 系啊，一个人跑山嘅时候， 我哋都有讲过，因为你唔会拎住个手机出嚟， 系啊， 系啊，你因为专注，因为你要行啊嘛， 系啊， 条气又喘啦， 系啦、啊，咁同埋因为你一个即系同跑石屎地唔同就系、是、你跑山你一定要好专心条路嘛，咁你个人就会好 focus 啦，你就好专心同埋好放空啊，嗰个感觉， 咁、啊、所以头先点解即系讲咁多咧就。都常見就係話我哋咧喺我哋嘅腦袋啦，即係成日都 run 住佢啦，你嘅身體啦，其實都長期好大機會會喺一個好滿咗嗰個長期被用啊，即係用咗佢長期 run 住佢啦，嗰、那個狀態啊，咁、變相咧就你有啲咩唔好呢？尤其是你如果係長期喺一個高壓力嘅環境底下咧，我哋攰啊梗㗎啦。講緊係個腦袋嘅攰，咁同埋有一個惡性循環咧，就係話點解你會成日發現自己啲專注力會下降啊？ 哦、 或者你個解難能力 低咗、 或者思考一啲嘢嘅時候， 咪即係個人 頓咗， 係啦。 咁點解咧？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咯，你個人會真係減弱咗噶喺呢啲嘅情況下，因為你用得佢太行啊，係、你冇俾佢哋休息。咁所以話頭先第一樣嘢咧，你要俾自己頭先你十一至十二點都唔緊要啦，俾二十分鐘自己有依個咁樣嘅安靜時間。講緊唔係話真係揸緊車，真係俾自己可以叫做我唔係叫熄機。是俾自己重組，我唔知諗呢個例子，即係突然間 重組啱啊！即係好似以前咧，而家啲電腦就自己識重組啦、 你講呢樣嘢，我頭先好驚嘅，講緊死啦，會唔會披露年紀？係 啦，而家啲電腦就識得自己重組啦， 係啦。 以前啲電腦你真係要撳個 或者電話啦，電話其實依家都可以，就係話你太呼曬嘅時候咧， 就熄啲 program， 佢會幫你熄咗或者卸咗一啲嘅 program 先。佢、嗰個喺度嘅，係啊，個 app 係喺度嘅。咁但係當你冇位嘅時候咧，佢會自己幫你先卸下咗一啲嘅你平時唔係好用嘅 app。 哦，係嘅咩？ 咁咧就 你係 iOS 㗎。係 啊，騰空咗一啲嘅空間出嚟。咁其實最高例子都係一樣，你個腦袋、你個身體，你唔俾自己有每一日呢啲咁樣嘅重整咧，咁咪有頭先嗰個惡性循環出現咯。所以第一樣嘢，你要俾自己有二十分鐘嘅安靜時間。 因為我每一日都盡量俾自己最少一小時。 哇，咁都好好、喎， 奢侈啊！ 咁點解咧？就係、話其實咧，喺你安靜嘅時候咧，你其實自己會修復噶，好勁噶，即係所以大家真係要做呢件事。 係啊， 因為你個腦袋裏 咁唔怪之道，一定要一個鐘。我破壞得太犀利，日頭嘅時候，所以要一個鐘嘅修復啊。 所以咧，之前咪教大家，即係無論你放空啦、你冥想啦、你透過呼吸啦，都俾自己咧係停落嚟。咁你俾你因為之前真係有一啲大學嘅即係醫學中心咧去研究過，就係話咧。當你去有一個安靜的時間你會可以俾到你大腦嗰個海馬體、一啲嘅神經可以增生。海馬體係愛嚟即係主管啲咩咧？就係記憶。 記憶。 短期記憶、長期記憶同埋一啲嘅即係方向感咁樣。咁、所以話點解人老咗有阿茲海默症咧？就係、是會有呢啲干擾啦，就係、是、喺個海馬體嗰度出咗問題。 我感染到東南西北個磁場都係靠海馬體。 係啊，咁所以你如果每日俾二十分鐘自己咧，俾佢可以復修一下。俾佢增生一下一啲神經體，對自己嗰、那個點解話會對個記憶力有影響啊？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改善。 人真係唔好越嚟越蠢啊！所以要得閒放空一下先。 係啊，唔好用得佢太盡啦。 係啊， 係啊，所以就每日俾二十分鐘自己，無論中午。

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由六点钟开始咧，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噶啦。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啦，咁啊见到 Didi 都嚟咗啦，交通组嘅 Didi 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出边18度嘅气温啊，提提听众啊，相对湿度86%噶。咁我翻工嘅时间咧，即系进入广播大楼之前咧，5点几咧，都仲落紧雨，咁啊唔知而家有冇落雨，转头就问。 你五点几落紧雨，我哋六点零钟嗰阵时咧就系冇雨嘅，应该系好微啊，即系微到好微嗰啲咧。 你有冇见到我地下湿咗？ 系有湿嘅，冇错，你讲得啱，系湿。其实咧回南天嘅有时都会湿湿淋淋，不过唔紧要啦，系咁噶啦，系。 呢、 這个 天又好似特 别 攰咁啊！ 唔好咁样谂啦，越谂越攰。 我惊系春困啫，系啊，有机会问下中医师。 系啊，你可以叫李太太啊煲翻啲好靓嘅汤水。哎呀，中医师就会叫你嗱咩季节咧饮啲咩汤水咧，会令到你咧身体会好啲噶，同埋咧系啦咁样。 不过又唔好挂住饮汤水咧，就疏忽咗即系见中医师嗰个重要嘅步骤。因为有阵时汤水未必样嘢都解决到嘅。 唔系啊，汤水咧你系要中医师叫你点样开啊，唔系自己立乱嚟噶。你千祈唔好信啲网上嗰啲乜嘢飲乜嘢，其實我都係覺得應該係最好咧，就係見醫生咁就可以，因為每人體質唔同啊，可能你食得呢啲嘢咧。那個人不吃得那些東西， 是，你說得很對，因為在網上有很多 recipe， 即是那些食譜，那些食譜呢，有時候看到他說清熱解毒，是不是適合個清熱解毒，又不是的嘛， 不是的，有些涼底又熱底，個個都不同，我們就不要研究中醫，我們講交通， 我們研究交通先， 真是開心跟你這麼多東西說。先說回剛剛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就是思瑞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仁安醫院的快線，現在龍尾排到去世界花園，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开始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 我今朝咧途经呢条路嘅时候咧，因为我就好早啦，都有见到咧，嗰、那个就应该清理咗啦，因为 Didi 冇讲应该清理咗啦，都有电单车发生交通意外，即系佢已经系嗰个喺近马场附近。 哦，马场 系啦，马场附近 大埔公路嗰度 系啦系啦，即系啱啱佢转分叉路嗰个位咧，咁佢就喺嗰度有啲交通意外，咁見到都有警察啦，亦都有救傷車喺度啦，咁樣咁希望即係佢冇事啦。 係冇錯冇錯，最緊要就係冇事。咁啊，應該清理咗啦，咁所以嗰宗交通意外咧就冇影響。你頭先講嗰個咧就講你見到路面就冇塞車嘅，咁但係依間私事就最新嘅啦。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都有個新嘅水管急收啦，喺呢個通菜街去翻界限街方向啦，近住旺角警署對出，而家快線咧就封閉嘅。咁好啦，咁另外咧由於強風關係，港珠澳大橋嘅香港连接路啦，就最高车速限制每小时由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咧50公里嘅。咁另外隧道方面啦，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排到去果栏嘅。咁就系咁多啦，交通消息。 咁大家即系暂时啦，应该最塞咧都应该系狮子山隧道一带噶啦。咁大家留意住，睇下会唔会转第二条路啦。 行大老山啦、城门啦、大埔道啦。 系啦， 不过咁样而家。龙尾都不是太长，世界花园都未到新田围，都很短，塞一塞过都很快的。 时间尚早嘛，都仲是7点11分。 希望7点半的时候报去快点清理好，因 为 这条都是主要干道嘛。 不过迟些都有传过，或者有些媒体报道过说狮子山隧道要扩建嘛。是。是那这个迟些看有没有机会又跟大家一起有些新消息又讲一下。即是如果它扩建的话，那变了现在两条行车线是不是变三条呢，定是怎样呢，不知道。那就有详情再同聽眾一齊分享一下啦。 冇錯，我會同你跟進嘅，小白。 好啊，好啊，好啊， 繼續跟進。 好。 咁咧，好好笑啦！琴日咧咪講咗呢一個揸馬嘅馬拉松體育盛事咧。琴日就上集啦，就講咗港鐵同埋巴士啦，都好長啊。上集好啦。今日下集啦， 系 下集系讲咩咧？就话俾大家听， 好似我哋咁啊，我哋港台有上集同下集， 但系啲听众唔知知唔知？ 我哋就系上集嘅停车场同下集嘅停车场咁。 系啊，但系系咯，我哋搭车都要咁样讲嘛。但系如果通常咧啱啱嚟啊，或者系嚟访问啲嘉宾，佢都唔知道点样落车。 就通常都系上集，即系见到有曲奇有国旗嗰个位置。 系啦，有个我哋啱啱入去已经有个小回旋处咁样嘅嗰个位啦。 系啊，不过佢相距都唔系好近嘅，好似行都系行几分钟啫，不过都系分上下集咯。好啦，今日再讲埋呢个下集啦吓。 好， 咁啊呢个盛事啦，咁啊讲翻咧封路，咁其实咧揸马就星期日开始跑啦，咁当然就唔会星期日开始先封啦，星期六开始已经封啊，大家留意啊， 哦、 你唔好谂住星期日先封啊，系星期六咧多处地方喺几点钟开始咧，就系、是、大约晚上11:30开始啊，记住啦，就系、是、星期六。大約晚上11:30開始咧，就分階段咧實施封路嘅安排嘅。咁直至到開跑之後嘅星期日啦，朝頭早9:09至到大約下晝4:30咧，會逐步解封啊。因為佢跑完嗰橛就會開，跑完嗰橛就會開噶嘛。所以由朝頭早嘅9:09咧，至到大約下晝4:30咧，就會逐步解封嘅。咁今屆咧有全馬啦、半馬咧，都係會尖沙咀嘅彌敦道做起點站啦。10公里賽同輪椅賽咧，分別咧都係會以東區走廊同埋灣仔運動場咧做起點嘅。咁所有嘅終點咧跑到去。终点都系喺维园嘅吓，大家留意啦。咁好啦，今日头先我讲咗啦，朝头早唔系朝头早，星期六夜晚11:30咧就开始咧就会封路啦。咁好啦，受影响嘅地方啦，有多条嘅主要道路啊，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咁由尖沙咀嘅弥敦道啦，就近住美丽华酒店啦、金粟街啦、亚皆老街啦、樱桃街啦、连翔道啦、西九龙公路嘅南行啦。昂船洲大桥都是出九龙方向的。咁另外南湾隧道呢都是出九龙方向的。咁青马大桥呢佢就是封哪个位呢，其实青马大桥呢就只是封了去南湾隧道啦同埋长青隧道嗰条支路啫。咁即係冇封嗰个位置行得㗎，大家记住唔好以为成日青马大桥唔行得啦。咁另外丁九桥嘅南行即係都系影响到系出返九龙方向啫。咁即係反方向去机场其实冇问题㗎。即係你哋要留意返，唔系以为周围都封晒。 咁佢应该即係如果佢嗰条三条车线比對流兩邊車都用得咁樣咯，係嘛？ 唔係，另唔係佢封咗九龍方向嘛，咁、啊、另外一邊方向係冇影響咯。咁即係你只要揸車你去嗰邊方向咪得咯，但去嗰邊方向就去唔到咯，九龍方向。 哦， 一樣咁樣封噶。咁啊，長青隧道都係封咗九龍方向嘅。咁即係你唔可以由長青隧道出九龍方向啦。好啦，青葵公路啦，同埋西九龍公路都係九龍方向。咁西隧啦，西隧咧就淨係封去香港方向嘅南行嘅管道啊。即係如果你行西隧嘅話咧，由九龍去香港就不能夠，由香港去九龍就可以。 系 啦，咁你大家留意翻啦，就系、是、西隧咧就封翻去香港方向噶。咁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啦、文宝街啦、文耀街啦、龙和道啦、啊东区走廊当然封啦，东区走廊就来回都封晒啦。咁啊，博览道啦、博览道东啦，同埋会议道、红兴道、马斯道天桥啦、洛克道啊、波斯富街啊、轩尼斯道啊、怡和街啊、唐街，跟住就维多利亚咧公园对出都有少少封路措施嘅。咁啊，一概嘅封路咧，大家就留意住我哋嘅交通组啦。我咪嗰日讲咗嘅，唔系嗰日。 6:30。 琴日讲咗，我哋朝头早6:00就会翻嚟噶啦。6:30 啊，第一节 咧就会为大家报道呢个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啊，点样封法啊？封咗边条路啊？边个方向啊？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楚啦。 系劳苦功高啊！吓。 系啊，大家其实唔系我哋嘅，其实哦好多跑手咧都系要一早起身啦。咁、 啊、 但系当然背后好多人配合啦，你知啦，好多嘢要预备噶嘛，唔系净系我哋啊，好呢个工作团队咧都涉及好多部门咧，都要好早凌晨咧就系起身咧就要帮手做。 就系车长咧，我哋寻日都有讲。 系啊，车长更加劳苦功高啦。 铁路嘅车长、巴士嘅车长。 系啦、啊，你开咗几多条特别巴士路线？记唔记得我琴日讲咗？琴日有几多条特别巴士路 线？ 28啊！你真系好好记性啊！28条你都记得。 易发啊嘛，呢字我特别容易记噶，易发 系咯，开咗28条特别嘅路线，系咯，特登就系车你哋去诶跑步。 跟住港铁亦都有个即系额外嘅行驶时间。 系啊，所以你话几多系咯？港铁凌晨平时唔会凌晨噶嘛，我都系搭头班车，朝头早都系6:00由荃湾开出嘅。哇，佢一凌晨3:00甚至4:00啦，都已经开出咯。咁所以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好配合咯。咁开心嘅，其实一年一度嘅盛事 系啦，马拉松啊， 大家辛苦少少都冇所谓啦，最主要就系。我哋香港咁啊，开心快乐， 系啦，福上咁啊最好啦， 最紧要呢样嘢。 好，唔该晒 Lily，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你好啊，出边嘅天气系点样咧？ 哇，咁个天色啊，再阴沉啲，湿湿立立咁样啊。依家相对湿度几多啊，小白？ 相对86啊， 86啊，哇，真系唔讲得少 ，feel 到可能会喺个湿度嗰度再上升添，因为你。今日咧个能见度咧，即系好少讲能见度啦。依家净系睇到九龙嗰边 哎哟， 香港嗰边都完全白蒙蒙 遮晒，真系惨。 系啊，同埋琴日咧，搭呢个渡海小轮啦，跟住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见到海面上面咧，即系除咗你话个能见度睇唔到啲高楼， 白头浪系嘛？ 啊，唔系白头浪，佢一层嗰啲烟烟雾雾咁样 咧，嗰啲雾系雾， 系啦，喺个海面上面啊， 嗯， 即系变咗叫做个建筑物个顶顶嗰度又有啲遮遮掩掩咁样啦，建筑物个底部嗰度咧。你离远睇咧，有一层白烟咁样， 哎哟， 海市蜃楼咁样，几得意。即系琴日睇到呢个景况咁啊，摆咗。 我想咧就问你有冇见到鬼船添？通常啲鬼戏都系咁。 你形容得非常之正确啦，好似即系咩啊 ，Jack Sparrow 系啦，嗰套 魔道王， 魔道王，魔道王系啊， 系啊，类似嗰啲咁嘅境界咁样啦，好似拍紧电影咁啊。唔知今日又可唔可以睇到呢个情况咧？就唔知啦。不过今日相对。冇琴日咁温暖啊，今日都好似冻返少少咁多多，呢个都係睇緊温度啦。嗱，记得啦，头先你同 Didi 呢讲咗好多话，喂，马拉松叫做一年一次啊，所以呢港铁呢都啊有好多额外嘅班次啊，咁巴士又有好多特别嘅服务啊，咁真係辛苦同埋多谢晒一班呢 系 啊司机大佬啦。咁但係与此同时呢，今日跑步呢，你真係要揀啲跑鞋呢係防水同埋防跣嘅。呢个都係重要啊。 啱啊。 咁喺个装备嗰度有个好嘅配置咧，先可以发挥到好嘅性能 啊， 同埋跑咗好成绩。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哥。 唔该晒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部分地区有薄雾嘅，咁就见到嗰啲啦。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21度，吹清劲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星期一较为潮湿，有雾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6%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有今日早上啊，晨光大学嘅有位医师喺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亦都邀请到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啊 ，Terry 喺度嘅。早晨 ，Terry。 喂，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最近咧，我都留意到啊，可能好多嘅朋友咧，经过呢几年疫情之后咧，发现有个问题就系、是，咪成日戴口罩嘅，戴咗口罩咧，佢哋发现咧。戴咗口罩之後，應該咧就唔會好曬到太陽嘅。咁照道理，可能啲皮膚應該會嫩啲啦、白啲啦咁樣。咁但係都發覺咧，有啲人就話到，反而戴咗口罩嘅位置咧多咗啲黑點喎。咁啊，疑似係嗰啲曬得多變咗嗰啲斑啊。咁唔知道咧，其實曬得多會唔會變斑啦？定還是戴口罩戴得耐又會變斑啦？咁啊，中醫嘅角度其實有冇呢一方面嘅方法去到處理或者面對下咧？ 咁首先我哋讲下咧晒黑嗰啲斑咧，即系我哋俗称，即系我一般讲嘅雀斑啦，系咪？咁啊，雀斑咧留意一下咧，咁我哋喂后生啊，个个都唔会搽咩防晒啊，或者搽咩 cream 去保护自己噶啦。咁但系你有冇发觉啊，小朋友真系冇乜雀斑噶，系嘛？佢哋点样晒都冇乜噶。 哦，我有过过，同埋咧，我都想问啊，其实雀斑同我哋。即係籠統啲講嘅，或者呢個名字衰啲叫老人斑，其實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 真係唔同嘅。嗱，雀斑咧咁咧就係、是，譬如小朋友真係一般就唔係好覺啦，尤其是我哋唔係話好白嘅皮膚啦嚇，我哋黃種人啊咁樣，咁啊冇咁明顯嘅喎。咁點解曬完，點解我哋會成年人或者年紀大一啲就真係會有雀斑？咁但係細路仔嗰啲就冇咧咁樣？呢、這個就係源於咧嗰、那個咧氣血運行得好唔好啦。嗱，當我哋咧嗰個接觸太陽嘅時候，當然咧我哋會黑色素沉澱啦，咁然後。头系会有一啲斑嘅，咁本来呢一个令黑色素呢啲咧系保护我哋嘅皮肤，等我哋唔会有皮肤癌啊，唔会晒伤啊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呢、這个系一个好正常嘅保护嘅，咁但系当好啦，我哋晒完啦，咁唔使晒咯，咁呢啲黑色素咧佢就要散开噶啦，散走啦，就系好似变咗垃圾散开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气血唔系好通畅，好多垃圾，譬如好多痰湿啊，嗰啲寒气去阻塞嘅话，令到啲气血唔通畅咧，带唔走呢啲黑色素，咁于是咧。就好似咧條河流咁樣咧，又有啲淤泥去擠塞啦，咁樣蒸發曬啦，咁所以咪會有一點點呢啲嘅雀斑咧，呢啲帶唔走嘅斑啦，咁所以就會有喺度。咁而小朋友一般嚟講比較活潑啲，而且咧身體一般都會好好多嘛，咁所以咧佢哋嘅血運行好咧，咁就容易散走，就唔會有啲咩斑啦，就曬黑完轉頭咪會變白啦。咁但係我哋嘅話，如果身體唔好嘅話咧，就會形成一啲曬黑咗嘅斑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話：哎呀，我哋要防曬啊，我要晒唔好晒咁多咧，惊有斑咧，其实系错嘅。要搞好个身体咧，防晒当然都可以用啦，最好用物理性嘅防晒啊，嚟担遮啊，或者搽椰子油啊呢一啲啦。咁而咧，我哋要最好就要做多啲运动，要身体好咧，咁咧呢啲气血行得好咧，嗰啲黑色素就带走咗，就唔惊有斑咯。 因为我自己咧都好中意跑山嘅。 我就發現一樣嘢咧，其實好多人都問我啊，點解我曬咁多太陽嘅時候咧，面上邊又冇乜斑咧？我淨係答佢，因為阿媽湯水好啦。喂，個關鍵咧，應該就係因為我本身跑動緊嘅時候咧，那個氣血行得好啊。就算曬咗落去之後咧，可能嗰啲叫做氣血行得好，跟翻 Terry 講就係佢帶走咗嗰啲好似河流咁啊，清走曬嗰啲嘢。咁所以塊面咧就冇留低咗嗰啲我哋叫做斑嘅嘢，係咪都可以咁解咧？ 係啦，正正係咁嘅原因啦。咁好啦，咁頭先你提到啲咩老人斑，咁又係點樣咧？嗱，其實都係一樣嘅。咁我哋咧就唔係黑色素啦，而佢係我哋身體入邊啲垃圾。咁我哋如果氣血行得唔好，譬如你可以留意一下啦，我哋一啲皮膚面頭咪有啲靜脈啦，咁有時候有啲人會比較子子魚魚啊，好突出嚟噶嘛，嗰啲血管咁樣啦，咁、其實咧都係反映咗咧氣血行得會比較差嘅，淤血啊、垃圾比較多、啊，咁而咧啲垃圾多嘅時候就會形成一啲斑啦，咁而咧當然啦，年紀大咗啦，咁老人家有機會咧身體差啲啦，副肌肉得比較耐，身體差啲啦，咁所以就容易一點點咁形成一啲所謂嘅老人斑，咁但係咧生咗出嚟咧又唔使咁絕望嘅，咁我哋都係同樣地，只要我哋身體好，氣血循環得夠咧，我哋可以減少佢發生。或者咧令到佢更加即系话淡啲啊，或者消失都有机会噶。 哦，即系可以消失噶，即系我气血行翻好啲，就算我已经出咗啲譬如我哋叫老人斑嘅，佢都可以因为气血行得好咧。散走佢噶喎，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因为呢、这个都系有老人斑咧，某程度都系反映到我新陈代谢差啊嘛，咁所以我哋更加要做身体好啦。譬如你会发现咧 ，keep 住做运动嘅人咧，其实望落系会年轻啲嘅，甚至六十几岁望落去好似四十几都有， 系啊系啊， 即系男士女士都有噶嘛。 哦， 系啦，咁点解会咁咧？咁正正就系因为身体好，我哋将啲唔要嘅垃圾排得好，排走咗，通过咩咧？大便、小便、出汗。咁样当然啦，如果仲有月经嘅女士，咁再可以通过月经啦，因为即系每个月将啲唔要嘅排出嚟啦，咁样啦。咁所以呢个正常嘅排垃圾嘅渠道能够畅通嘅话咧，咁自然唔要嘅排走咗，我哋身体冇咁多垃圾咧，自然就会年轻好多啦。 咦？咁如果一个人佢冇乜点样做运动，但系佢成日肚屙嘅，咁佢又可唔可以排走埋啲垃圾咧？ 嗱，呢个咧系好惨嘅地方系咩咧？因为佢成日肚屙，佢固然之你可某程度你可以话佢。排走垃圾嘅，不过咧佢冇好嘅嘢积聚啊嘛，因为咧如果成日肚屙，咁即系佢吸收唔到啦，咁即系冇好嘢喺度咯，咁譬如佢肌肉啊或者唔够气血去维持身体嘅功能嘅，睇下佢屙到几多咯，其实佢当然系最主要系流失咗一啲有用嘅嘢，反而垃圾嘅嘢都可以积聚咗喺度噶，譬如有好多咧肥胖嘅人咧，佢都好容易肚屙噶，或者佢少少油腻嘢又屙，或者有啲压力又屙嘅，但系佢可能好肥胖噶，咁、所以咧好肥胖系咩意思咧？啲垃圾直接喺身体入边，咁但系啲好嘅嘢流失，所以嗰啲人会好攰啦，好疲倦啦咁样噶。 哦，哎呀，明咗好多啊！嗱，咁但系我哋讲翻今日嗰个主题咧，就系嗰啲雀斑啊、麦屎啊咁样。因为嗱，晒得多就有啲黑点，咁我哋可以即系可能书面上会叫晒斑啦。其实嗰啲斑咧流咗落嚟之后，会唔会形成咗一啲我哋叫麦嘅嘢嘅咧？ 嗱，其实麦咧就反而咧即系同头先讲啲老人斑嗰个倾向比较大啲，即系都系啲垃圾积聚咗喺度。咁咧、一般嚟讲咧，麦屎咧，如果佢唔特别好大粒，即系突然间好大粒好突出嚟咧，其实就唔使太惊嘅。咁但系咧都系反映咗咧，喂身体嚟讲咧，垃圾都有啲咯，要系时候要清一清垃圾啊。譬如我哋可以喺饮食嗰方面留意啦，唔好食咁多垃圾嘢啦，人工添加嘢啦，零食啊嗰啲要食少啲啦，生冷冻嘢都系真系要避免啦。另外头先讲啦，都系多做运动啦，因为个天气都开始暖啦，亦都要系时候即系春天啦，即系大家要喐动多啲啦，系时候做下运动噶啦。 咁如果麦啦，咁我除突然之间可能我排做运动少咗嘅，其实佢有机会咧无端端由黑色嘅呢一类型斑就变咗做麦，咁然后会唔会永久停咗喺度？定还是头先听你话，其实我做多啲运动咧，连麦都可以走噶咁样？ 嗱，麦走咧就真系比较少见嘅，不过咧其实有好多人咧，你会摸会摸下自己身体咧，可能间唔中咧摸到一啲咧好似结节一粒豆咁样，或者有啲比较胀起一啲 喺嗰啲淋巴嗰啲 位 系咪噶？ 淋巴有啦，或者其实你身体咧，我有啲病人都系有啲人好中意咧，即系生一粒粒嘢嘅。咁当然又未至于肉眼望到，但你摸嘅时候就会摸到啦。咁一啲咧都系代表咧，即系身体咧，啲气血唔通畅，而又系垃圾积聚嘅位置嚟嘅。咁你话麦又好，呢啲摸到自己发觉咧，唔系好平滑，啲嘢突粒突突嘅话咧，都系代表咧身体唔好。咁亦都系可以消除嘅。咁譬如。如果你想快啲啦，咁样或者我好惊唔知系咩，当然可以揾医师啦，我哋可以医师检查完啦，开药啊、针灸啊，帮你快少消除啦。咁你话 夹唔到一粒半粒啫，我想试下睇下自己得唔得，咁我哋可以即系通过咧嗱调节翻自己身体，谂翻个作息系咪唔好，做一个正常人先，早睡早起，做下运动，发觉咦身体好咗，精神咗，你再摸一摸咧，嗰粒嘢应该会软啲啦，即系冇咁硬啦，或者会平咗啊，消失咗啊，咁样噶。 哦，即系仲有机会佢自己无啦啦可能脱落咁就。拜拜就搞掂咗。 佢慢慢消失咗啦，又未必个掹未必脱落嘅，因为其实佢最主要咧，佢唔系我哋结痂，而系佢系啲色素喺度嘛。咁所以如果佢散走咗，就慢慢会平咗噶啦。 咁如果中医嘅角度咧，头先阿 Terry 都话有针灸嘅方法啦。除咗针灸之外，会唔会有啲譬如系唔知拔罐类似呢一类型嘅方法，又可唔可以处理到呢啲斑嘅问题？ 拔罐咧，佢做嘅嘢咧，因为佢系一个抽气，即系加上少热咧喺表面啊，咁所以佢最对于咧嗰个表面嗰个气血唔通畅系有帮助嘅，咁但系针咧就比较灵活啲啦，佢可以深入啲，即系所以佢可以浅入得深入啲，咁所以针灸就比较灵活啦。去做睇下嗰啲垃圾积聚喺比较深层定系表层，譬如头先讲系一个皮肤嘅，咁而我哋发觉咦好多即系淤血啊或者湿喺度嘅，咁当然可以通过拔罐啦，或者我哋走火罐啦呢一啲方法咧，就即系当佢去除啦。咁如果个位置比较深啲嘅位置，即系头先我讲，譬如可能摸到啲结节啦，即系。一抖或者深啲嘅嘢咧，咁啊針灸個效果更加明顯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藥都可以幫手嘅。點解咧？嗱，我哋咧頭先講都係氣血唔好暢通，唔係好夠氣血啦。咁所以通過我哋可以係補下個脾胃啦，而強翻啲氣血，亦都可以咧局部針對個情況，我哋有啲活血化瘀啊、行氣啊咁呢一啲嘅藥物咧去處理嘅。 聽眾咧就可以諗一諗啦，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斑啊、點啊嘅問題嘅時候咧，可以揾醫師去到處理一下啦。除咗醫師處理之外咧，Terry 都有个好嘅提议嘅，就是本身做多啲运动，令到自己血气行得好啲嘅话咧，咁呢方面嘅问题咧，应该就少啲。所以我而家终于都明白，点解有阵时候有啲女士咧，咁啊见到佢做运动嘅时候，佢都虽然唔系话皮肤好白滑，但系佢仍然好有光彩，就冇乜嗰啲点点嘅。咁啊，亦都即系打破咗呢个就系咪晒得多就一定会有斑呢一个嘅都市传言啦吓，咁啊都相当之唔错。最紧要就做多啲运动喎。 系啊，最紧要保持身体健康咧，咁就会靓噶啦。 嗯，好，明白晒。今日朝早唔该晒 Terry， 咁下个星期我哋又再倾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阿联酋的访问行程，他在当地时间中午出席阿布扎比与香港商贸论坛并致辞，提到经历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冲击，香港正在清晰的复常之路前进，意味着前景充满无限商机和发展机会，又重申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重新活跃于经贸往来。他說阿聯酋與香港大約三年前簽訂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之後，雙方關係提升到新的水平。去年阿聯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當中，大約 9.5% 來自香港，是香港在整個中東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享有一國兩制的優勢，能夠發揮連接國家與中東地區巨大商機的重要平台。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說，在美方戰機擊落中國氣球當日，中方拒絕美方提出進行安全通話的請求。發言人說，在今個月4日星期六，美方在採取行動擊落中國氣球之後，隨即向中方提出請求，由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進行安全對話，但不幸的是中方拒絕美方要求。發言人又說，美方會繼續致力於開放溝通渠道。美國早前說不會將氣球殘骸歸還中方，中國外交部回應就說氣球不是美國的。外交部又重申事件是意外，沒有對美方人員和安全構成威脅，美方本來應當以冷靜、專業、非武力的方式妥善處理，但是美方執意動用武力，明顯反應過度。土耳其和敘利亞遭受強烈地震，增至超過7200人死亡， 其中土耳其有超过5400人丧生，31000人受伤。叙利亚的遇难人数估计超过1800人，近4000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南部10受灾省份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他又感谢70个国家向土耳其提供协助。世卫警告，随着搜救行动持续，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0000人。又估计连同叙利亚受灾的人口可能多达2300万人，包括140万个儿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建议。李克强说，过去一年中国发展取得极为不易的新成就，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对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经过努力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城镇新增就业1200多万人。在国际通胀高企背景之下，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只得 2%， 进出口增长 7.7%，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朝早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星期日同一较为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丁九桥出九龙，同样系桥面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丁九交汇处。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喺大埔墟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坪石近住泽山道车多，龙尾喺飞鹅山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是挤塞，龙尾在万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二台话你知。 喂，你做咩咁惨？求其食份三文治就当一餐啊！ 你望真啲先啦，我呢份咧系越南嘅法式面包，一啲咧都唔系求其噶，有法式嘅长棍面包，中间咧夹住咗越南猪肝酱，仲有炸肉、青瓜丝、酸红萝卜同埋白萝卜，仲有盐西同埋辣椒，味道同埋口感咧都不知几丰富啊！ 咁你又知唔知道越南法式面包所用嘅长棍面包唔净止系用面粉，仲会加埋用米磨成嘅粉，即系米粉。 因为越南盛产稻米，同埋用米粉去代替部分嘅面粉，咁就可以减低成本啦。 而加咗米粉所做出嚟嘅面包咧，会比传统嘅法式面包更加之轻身同埋松软添。 既经济又饱肚，唔怪得知越南法式面包可以成为庶民美食。喺越南咧，无论街头巷尾定系餐厅，都一定会食到噶。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十三位少数族裔老师，十三个师生之间嘅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嘅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同情人讲得最多都是这几句，其实同家人讲都得的，不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家人表达你的爱意。我爱我的家人，讲出嚟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十八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5%啊，咁啊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早上部分地区咧唔系有阳光柱啊，系有薄雾啊，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1度，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日及星期一较为潮湿同埋有雾嘅啊。呢啲咁嘅天氣影唔影響到大家去跑馬拉松咧？濕濕立立咁樣， 濕嘅話就會令到跑手辛苦啲咯。 係啊，因為你吸入嗰啲空氣咧，個濕度高咧，你會張住你氣管同埋呼吸道嘅。有啲跑手唔係好習慣咧，就成日有啲即係流住鼻水咁樣跑咯。 嗱，如果呢啲咁嘅天氣，你去賽車咧，換翻條胎先。 係啊係啊。 咁如果係跑步，使唔使換翻對即係因應呢啲咁樣嘅天氣嘅跑鞋嘅咧？ 哦，有噶。不過依家啲跑鞋好鬼貴，千幾蚊一對咧。右標榜輕啦，右標榜碳纖啦，右標榜咩咧？防水啦，用咗嗰啲G 字頭嗰啲物料啊，所有都係乜踢乜踢。 佢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而家好多跑鞋咧，由於佢做嘅時候咧非常之精準啊，即係佢哋話好精準。佢甚至乎一對跑鞋咧，跑咗幾多次之後咧，你佢就話其實佢嘅性能開始炸㗎啦， 自動粉碎咁樣啊。 係啊，即 係100次爛 㗎。我有個 friend 佢又係玩呢啲咁樣嘅長跑嘅，咁佢買咗一對鞋，即係幾千蚊，4000多蚊，買翻嚟之後，我話哇，你對鞋好貴喎，跟住話係啊。呢对鞋咧，佢跑20次就冇噶啦。 嗯，有一个跑手咧，佢从来都冇办法赚到呢啲个跑鞋嗰啲广告钱嘅。 边个？ 就系、是、嗰、那个系咪咩非洲嗰个咧？ 哦， 赤脚跑嗰、那个， 系系， 佢都唔着，佢点赚呢啲钱？ 不过依家 倒倒啲波鞋米啊。 不过依家都着噶，即系见啲肯亚，即系今年可能都有啲海外跑手嚟跑咧。其实佢哋都好多装备，点解佢哋有装备嘅？啲成绩好多 sponsor 啊，系咪先？嗱，讲开咧。即系除咗跑步之外， 谂起六王添，突然之间， 六王 嗰个日 嘅日剧， 六王啊嘛，发明波鞋， 劲啊劲啊劲， 几开心噶！ 嗰个牌子都好似仲喺度啊嘛，系嘛？唔知发明嗰个， 发明嗰个， 日本都好多呢啲跑步品牌都好劲抽嘅，我知道咁啊。好啦，嗱，讲开呢啲品牌啊，咁啊，讲下啲又有一间旧时好成行成市嘅连锁餐饮店咧，啊，差唔多咧就最后一店 扒嗰间啊， 系啦系啦，食扒嗰间啦咁样，咁我唔知钟哥有冇帮衬过啦，啊，你都 OK 啊，系咪？ 喺我 都唔係年青嘅，啊佢都算係年青嘅，啱入行嘅時候已經有㗎啦嘛，即係都三十幾年前都 咩王之王 係啊係 啊, 啊, 啊，都有㗎啦， 唔係千王之王喎、啊，唔係賭王之王喎、啊，食嘢嗰個之王喎、啊， 嗰陣時叫做咩啊？叫做中價餐廳㗎喎、啊，即係唔係話平嘢嚟㗎？係 啊係啊， 我 嗰陣時就係貴價啦，我嗰陣時。 不過咧，我記得嗰陣時觀塘有一間嘅，咁跟住咧同啲同學仔喺嗰邊食咧，咁佢有啲學生餐咧、就相對抵玩啲，五六十蚊咁樣就俾你鋸個扒咁樣。 因為嗰陣時點解會突然之間會覺得呢間哇好多人想去幫襯咧？如果你話鋸扒，一係咧你就要去要真係啲扒房。好贵嘅，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咧，就茶餐厅，诶嗰啲锯扒， 系咯、 啊，或者有啲豉油西餐啊嘛， 系啦、 啊，当年。 但系呢个咧就啱啱正正就喺中间，嗱佢系比普通嘅好，但系你又唔使俾咁多钱。 我以前 吹之若， 如果你话诶读书时期咧，咁呢间即系诶呢个咩王之王呢个咧、对我嚟讲梗系贵啦。另外一个选择咧就系、是、嗰、那个后院餐厅。系啦，嗰、那个都系第二个选择。 嗰、 那 个都系啦， 嗰、那个都系啊，即系佢啲牛扒佢胜在大件啊嘛。 系啊， 系啦，跟住发到好大件咁、你后生仔边度嚟咁多？ 我细个第一次食扒咧，就系咩咧？茶餐厅嗰啲杂扒餐咯，即系 有肠啊。 嗱，你讲 鸡扒有牛扒， 钟哥你讲呢个杂扒餐咧，一阵可以。用多啲時間去講，用多啲時間去講關於雜扒餐呢個文化啦。咁睇翻呢間餐廳咧、高峰期嘅時候咧，有成36間分店， 咁多噶， 係啊，即係唔講你唔知，當香港有 左 近，係啊，香港有18區、19區都算啦、啊，即係一區有兩間、 啊、 接近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咁啊。高峰過去了，咁依家人又注重健康咧、你就算係要食扒咧，都要食嗰啲又無激素，跟住又少啲汁，跟住又喺屋企又話慢煮先係可以鎖住肉汁咁樣，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啊，或者要食到啲牛扒或者豬扒都好高端，就是俾你揀，你一定係食。牛扒啦，因为贵价啲嘛。你点估到依家有啲猪扒系唔知谷字定唔知纽西兰嘅， 唔知黑毛定白毛。 系啦，同你讲紧三四百蚊一块猪扒、即系有阵时呢啲概念咧，同上一代嘅人讲，我同我爹哋妈咪讲咧，佢理解唔到噶。 系啊， 佢成日都会觉得你出去食嘢，梗系你都唔识食啊，食牛扒啦。好细个佢已经咁样讲啦、但系好细个就灌输佢依家啲猪扒贵过牛扒，佢都唔系好相信我。直至有一次我同佢哋咧行超级市场，嗱、老豆呢块猪扒几百蚊一块，你话俾我听点解啊？跟住佢就唔讲嘢， 终于都明 啦。唔系佢冇明，佢唔讲嘢，行咗去睇第二啲嘢、 知道价钱嘅分别。 我都有睇到嗰啲都系猪啊，火锅嗰啲猪肉片咧，咁佢五块嘅啫，五块都要差唔多100蚊。哇！我都系食落去嘅时候。是好食啲嘅，我唯有咁同自己讲。 即系有啲地方咧，就真系啊吓，即系叫做猪肉贵过牛肉，有阵时又会反翻转啦。不过头先钟哥咧讲呢个 杂 扒餐咧，杂扒餐咧系香港几独有嘅文化嚟嘅。 首先问你哋先，洋葱汁定还是黑椒汁？ 黑椒 啊， 我系黑椒嘅。 仲有蒜蓉汁嘅， 仲有蒜蓉 汁， 仲 有蒜 蓉。洋葱、黑椒、 蒜蓉， 仲有烧汁。嗱，我唔知咩系烧汁。嗱，烧汁咧， 烧汁个定义有少少奇怪。 我唔知 烧味咁解啊，烧味。 佢有一种系烧红色噶， 系啦， 红 红地色嘅。 我唔知点解读烧汁呢一样嘢啦。又系嗰啲豉油西餐，通常有四款唔同颜色嘅汁嘅。咁钟哥你系黑椒系嘛？ 我唔系，我中意蒜蓉。 你系蒜蓉嘅。你是蒜蓉嗰派嘅，你咧？ 我系黑椒嘅， 黑椒嘅。 你咧？ 我系有啲地方要两嚿嘅，其实。哦、太子咧、天桥旁边有一间专系锯扒 啊， 系啦，都系旧式嗰啲锯扒餐厅嚟嘅。又话咩扒博士嗰啲咁样咧，跟住可以两扣咯，但系佢会觉得你麻鬼烦嘅，但系你诚意啲讲咧，佢就愿意噶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 不两斤啫，同不一斤嘅分别。 我通常咧即系 唔系佢炸啊嘛，即系佢叫做即系 两边角度一半咁样咯。 系啦，双枪红咁样喺你嗰度整， 跟住一炸烟咁样噶嘛。以前咧好巴闭嘅，佢炸之前咧仲同你讲。大哥张纸巾 系啊，咪真系弹晒啲油落嚟，因为佢嗰个盘嘅嗰个兜真系 仲要。如果以前系着校服去啊，呢件校服白色嘅， 系啊， 你炸完之后你翻屋企都俾人闹。 不过当然咧，唔系话次次都食到一啲好味噶嘛。有阵时最多出现系咩咧？如果你叫杂扒餐，就个牛扒嘅味等于个猪扒嘅味，你分唔出噶，系差唔多噶。 嗰阵时啲牛扒成日用啲系咪 苏打粉， 揦到咧， 系啊，发到佢 个样系牛扒啦， 系啊， 食落去咧。 无意啊，好似钟哥头先话斋， 分唔到噶。 系啊，不过咧，每间杂扒餐咧都唔同嘅、 嗯。 你有冇食过有啲杂扒餐有汉堡扒？ 有 汉堡扒都好似有， 有啲有鸡翼添。 系啦，有啲杂扒餐又冇汉堡扒噶、啊，系啦， 必定有嘅，一定系牛扒、猪扒、一条大嘅肠。有啲就有粟米，有啲冇粟米啦，有嚿粟米咁一截喺度啦。 有啲有番茄咁冻喺度。 系啦，有啲可能俾埋块烟肉你嘅，即系大肉都系呢。 鸡翼你哋冇食过喎，好似 冇冇冇。 鸡翼我有食过喎，嗱，我都拗晒头喎，杂把餐鸡全翼喺度喎， 有着数啊，有骨落肚。 唔得，我有阵时呃钱噶，要鸡翼。喂，大佬，我要杂跑喎，要鸡翼。 同埋鸡翼你知啦，鸡翼系食皮啫嘛，佢有几多肉啊？ 咁又唔好咁谂，即系如果你喺度谂咧，呢啲就每样都有计算噶啦。咁、几时系烟肉，几时系火腿啊？ 嗯， 你有冇食过杂扒餐有火腿？ 有火腿。 火腿点解有阵时有火腿冇烟肉啊？ 嗱，睇下厨房有咩货咯。 喺边？ 其实佢系奥马卡西嚟 嘅 喎。 喺边度出现火腿嘅几率会高啲啊？如果杂扒餐，你千祈唔系唔好话千祈。佢一啲比較平價啲嘅茶餐廳叫雜扒餐，出現火腿嘅機率就高啦。 嗯， 即係如果你去一啲叫做我要俾多少少錢嘅，好少有見到火腿。 嗰啲就變煙肉啦， 可能會變咗煙肉啦。火腿通常都係你去隔離街嗰間啦， 係 嗰間就通常會有啦。 又問多一個問題啦，我都幾認同小畫講雜扒餐係奧馬卡社或者係。个厨师随心俾你， 系啊系， 中意有咩扒，是但啦。 同埋嗰排咧系内科，系啦，边一只平啲佢就入咗个 啦。杂扒、牛搭猪啊，牛搭鸡你有冇食过？ 牛搭 鸡我又有， 牛搭鸡我未喎。 你冇食过牛搭鸡，我成日都食到牛搭鸡， 通常都见到 嘅。系啊，我杂扒餐成日都食， 通常都系牛猪嘅。 但系佢冇问过我嘅， 冇噶， 佢单纯派俾你嘅。 喂，鱼手指你哋有冇食过？我有， 系类似呢啲嘢都有， 鱼手指有，系啊， 偶尔都会有， 系啊， 有啲杂扒餐系有呢啲嘢。 系，通常杂扒餐咧，佢唔会问你先生要啲咩内容啊，唔会噶嘛， 冇噶， 杂扒咯。 你食我妈家社会同你讲你食。 你唯一一个选择系咩啊？好似酒杂豆，因为杂豆系必备嘅， 系啊， 即系嗰啲 系啊， 嗰啲 青豆啊，嗰啲我嚟敷脚噶嘛。 即系讲埋先，有少少薯条嘅，有啲可能会有，即系有啲薯条放一边嘅，有啲可能会有嘅， 有嘅， 有啲又冇， 有啲又冇嘅。但系嗰啲薯条你 冇薯条咪变咗薯蓉咯？好似系嘛？好似佢又问你薯条定薯蓉，好似都有。 不过咧，如果你话食杂扒餐里边嘅薯条咧。通常咧系唔好食嘅，通常 通常啲汁浸到淋晒嘛， 一系就淋晒，一系就冻嘅。是但又所以有时我试过食得好拗头噶，你明明嗰个兜系热噶嘛，所有嘢系热噶嘛，旧排又热咩？唯独是个薯条系冻噶，即系譬如就算个面淋咗个汁啦，咁你以为佢热啦，咬落去咧双重口感嘅，即系个面嗰啲汁咧就当然系热啦，里边条薯条系冻嘅，喂有冇整过噶老细？即系好似我觉得佢啱啱喺雪柜攞出嚟，方便就放落 火锅雪糕嘅原理， 系啊就系咁样。 咁啊有得食好食， 有得食 啦，差唔多冇啦，呢个又啊珍惜下啦，大家。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的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hey, 我说朋友，虚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了，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榨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静静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啊，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哎，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蔽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 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 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过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好啊，细水长流啊，戏都上啦，刘德华加上吴京。 有阵时咧，真系要赞下赞咩咧？就系香港嘅公厕。真係越做越好，以前咧成日都覺得係比較上污糟嘅，咁而家我哋發覺其實近呢幾年咧都見多咗一啲七色嘅洗手間，咁可以俾大家咧就去廁所嘅，咁呢啲洗手間並不是咧喺商場旗下，商場旗下你會覺得佢乾淨企理，你已經係個心入面覺得都應該係嘅，咁反而如果商場嗰啲覺得污糟咧，咁仲可能仲打咗個突添，咁但如果你話喺街嘅或者路邊嘅呢啲叫公廁咧。干净的话是真的令到你有一个呢我自己都觉得挺开心，因为你在一个路边你没有一个这么大的 respect 的嘛，我们通常都觉得它一定是污糟，现在有一个呢全新的又是在这个白石角的公厕呢还用这个单车去做主题、是啊，佢个装修 用嘅时候要骑上去， 佢个主题系单车啫， 好似有啲单车辘做啲 decoration。 你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咁佢就天幕嚟嘅，咁上边咧就有啲玻璃，咁将啲外边阳光咧就射入去啦，咁所以入边已经系好光猛噶啦，系舒服嘅。咁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其实佢而家嗰啲公厕大部分咧，佢个对流咧。都做得相當之好啊！咁佢就算唔開風扇，佢入定入邊有風扇噶嘛？佢唔開風扇咧，你發覺入邊嗰啲味咧都係我去過有幾多次都係冇乜嘅，即係除非你話嗰啲仲係舊式嗰啲咁嘅一大陣味啦。但係新起嗰啲咧，發覺個對流做得好好啊！咁啊，入邊望落去咧都乾淨整潔，係啲人咧仲係用得比較上污糟啫。係啦，咁呢個冇辦法啦，呢、這個就係仲要再慢慢教育啦。咁但係啲硬件咧。開始都已經靚啦，咁啊講翻呢個洗手間入去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啲天幕啊，咁啊天幕咧上面有一層玻璃啦，跟住你就見到點解用車轆，但係佢用單車做主題嘛，用啲車轆咧掛咗喺度，因為佢呢個位置咧通常係啲人踩單車會經過，佢喺白石嗰啲科學園， 即係俾翻個氣氛你。 系啦， 系嘛， 系啦，即系你有翻一个气氛， 主题概念啊， 冇错啦， 公厕都要有主题概念。 系啦，佢入到入去咧，咁而家大家可能喺公厕入边都会见到几多都系智能式嘅。咩叫智能式咧？即系你喺外边都已经见到咧，佢话到俾你听，入边有几多个厕格系吉嘅。 系啦，咁啊，等你就可以喺出面等啦，咁啊唔需要入到去，咁啊增加嗰个人流。 湾仔修顿嗰个都系咁噶，出面有个 mon 写到明，即系有几多格，跟住几多格系 OK， 几多格系俾人用咗。 系啦， 喺出面你一睇已经知，你直头唔想行上去。 系啦， 咁下边望一望，系啦，有位上上去。 上个礼拜经过，我又冇留意喎。 系啊，佢有个 mon 喺度。 系啊，你可以留意一下噶。系啊，我觉得呢个设计系几好嘅。 啊，几好啊！有陣時候咧，即係你去呢啲公廁上咗去啊，咁多人、 嗯， 你已經頭痛噶啦嘛，咁、 嗯、 仲要上去，上咗之後冇位， 要走、啊， 又要走、啊， 即係當你上到上去，你嘅你嗰個意就嚟噶啦嘛。 係啊，咁但係嗰啲咧， 咁你又要走、 啊，係啊，你下邊見到哦，原來有兩格，哦，即刻上噶啦，或者原來冇曬，咁你可以即刻揾第二間。 係啦、啊，咁而家咧佢都係有呢一類型咁嘅裝置嘅、嗯，即係等啲可能單車人士行過嘅時候，咦有位、啊，咁啊即刻可以喺呢度即係如廁啦。咁、嗯、另外咧。就係佢亦都係有曬嗰啲叫智能嘅智能嘅嘢，即係話佢都係嗰啲出水啊，你唔使撳啊、揀液啊， 掂到任何 完全唔需要掂，咁、 嗯、 你就已經咧係可以去曬你想去嘅地方啦。咁、嗯、我覺得咧呢一類型嘅設計咧，其實都幾好，同埋啲廁所咧。越起越靚，入面仲有啲綠化嘅裝置。 嗯、 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佢有幅牆喺度嘅。咁嗰幅牆佢都係種曬啲植物喺度。咁、 嗯、 啲植物你又冇得輸啦、 嗯， 又吸曬啲臭氣啊。 真㗎係嘛？佢唔係用假嘢啊嘛。有啲人掛啲 應該用真嘅， 應該用真嘅。 其實香港依家啲綠化咧，即係特別係佢講嗰啲白石角嗰啲新區域咧，好中意依家成日都吹捧某啲植物係有嗰啲。淨化功能噶嘛？咩苦味難啊嗰啲咧，即係所以好多噶。依家啲公廁係好多綠色植物咧，我哋唔知我哋過濾空氣定還是係點咧？特別 Covid 之後， 已經唔係好難去到 manage， 即係你唔一定下用啲假嘅，因為假嘅咧，其實你假嘅反而你會慢慢咧，你唔理佢，佢就鋪塵啊，又污糟啊，都係撈搞咩？假嘅就你佢冇得一個可能自己再生，但係你用新即係用啲真嘅嘢嘅話咧，佢有一個咧感覺上係更加 fresh 啊、清新啊，甚至乎咧你啲。你攞水啡佢，佢你直頭俾養分佢啲，俾水佢，咁你覺得都幾好。 記住攞水好啡佢好啦，唔好攞第二啲嘢啡佢。唔好以為即係細個咧，啲細路仔成日俾啲大人教壞曬啊！ 肥料嚟啫，肥料嚟施肥 咁，唔好啊！ 千祈唔好， 又唔好啊！周圍 都 周圍咧公廁，周圍都係商場啊嚇啊！咁啊，大家做個有公德心嘅。 不過都係嗰句啊，有記得啊，我哋呢個地方係有公廁嘅，所以大家要去廁所要去公廁。 系啦， 千祈唔好你以为呢啲餐厅啊，又或者街边 垃圾桶啊，唔好啊， 唔系噶， 系啊， 最近睇得太多呢啲啊， 系啊，新闻片段都有播出嚟啊，真系啊，有公德心啊。 红人就话，虽然炮一型坦克系较旧款嘅型号，但仍然绝对适合喺战斗当中使用，甚至比俄罗斯一啲坦克更加优胜。土耳其国防部话，位于南部哈塔伊省嘅伊斯肯德伦港星期一发生强烈地震之后起火，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熄。港口内嘅货柜喺地震期间倾覆，之后有多个货柜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消防车曾经向火场射水扑救，但由于火势相当猛烈，当局要出动军方直升机同飞机协助救火。大火持续两日之后，终于被扑灭。由于港口设施受损，目前仍然未知道港口几时可以恢复运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8点，跌16点。伦敦金每安士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89美元，卖出1874.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同一较为潮湿同有雾。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跟进一啲清理咗嘅交通意外啊。咁喺新界区， 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啦，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青朗公路落翻去屯门公路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大榄隧道嘅管道中间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影响啦，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咁亦都影响到青朗公路落翻屯门公路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榄隧道嘅管道中间。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喺马窝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窝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加路街，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昌荣路去返和宜合道方向近住童真工业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光辉围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车多，龙尾排返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清水湾道啦，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咁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啦，通菜街去翻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啊，快线封闭，经过小心。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舒格连斯雅四月出嫁，虽然忙于筹备婚礼，咁但系仍然推出全新作品《他不是你》。爱情观方面，他说到无论大家一起几耐，都不要忘记感激对方为你所做的一切，千祈不要变成理所当然。经常保鲜是能够保存爱情甜蜜的最好方法。填词杨希，作曲刘以星，编曲黄少明。连思雅，他不是你。 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谁肯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舒格连斯雅他不是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想说基本法， 一连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林宇星。 我影低呢个新嘅税务中心，见证住香港喺一国两制下经济秩序井然，欣欣向荣。香港唔单止唔受赤字困扰，财政更加系经常有盈余。对此，基本法功不可没。 想说基本法，二月七号开始，逢星期二、五下昼一点，港台电视31。 哇，阿 Lu 喺度睇紧咩啊？ 就嚟情人节啊嘛，我搵翻以前同老公拍拖啲相啊，谂住俾啲惊喜佢啊嘛。 哇，你哋都几有趣、啊，睇下你哋以前去边度拍拖先。哇，你哋都几新派噶噃。 唔系啩？我觉得呢啲都系老土嘢嚟嘅啫喎。 老土？嗱，等我介绍下旧时拍拖啲地点你知啦。听实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知识会社就知噶啦。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睇到咧，琴日港股嘅表现麻麻地啦，啊，值得留意咧，成交缩翻落去，接近1000亿到成交。不过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咁啊，先跌后升噶，以为咧道指夹落去啦，点不知冇，最后咧都升得几好下咁啊。今日港股点去预测咧？同埋头先都有提及到啦，就系话啊个成交缩原因何在咧 ？Kenny， 你觉得咧？ 我覺得呢一排呢市場個焦點就返去睇美股多啲。咁、尤其是呢就係、是、嗰、那個美國嗰個係經濟數據啦，就係、是、個非農啊同埋失業率方面出咗之後嘅話呢，就當然有兩方面啦，又第一個方面就話大家可能覺得以嗰個係原本大家預計加息嗰個係步伐快將見頂嗰個希望可能就會被削弱啦，因為個數字強勁㗎嘛。第二方面呢就會睇返美國個經濟本身嘅情況，因為本身我自己都有少少擔心美國經濟，都唔係少少，都比較擔心咧，就美國經濟方面會放慢啊，就多個通脹嘅。咁但係你睇翻而家佢嗰啲就業市場嘅情況方面咧，譬如失業率係講緊50几年嚟最低嘅水平喎。咁啊，非農嗰個增幅方面咧就遠遠超越咗市場預期啦。咁都睇到美國個就業市場、勞動市場方面咧都係強勁嘅。咁呢個同之前你見到有一連串咧啲大型企業啊，就算啲科網公司方面咧都進行一個裁員嘅情況出嚟嘅結果咧有啲唔同。咁所以變咗睇到美國嗰個經濟嗰個基本面咧，就似乎都係即強。我諗呢個係反映翻，即係受惠翻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就美國經濟方面咧，其實個結構真係轉變咗，就唔係話一啲好傳統嘅製造業啊、服務業咁樣。當中有好多涉及一啲係高新科技啊、創新啊。等等嘅，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嗰個第一，首先全球競爭力係相對強啦，第二就係話咧嗰個企業嘅效益方面咧係有提升咗。 嗯，咁啊講開咧，即係呢啲咁嘅季節咧，講話派成績表咧，咁啲啊即係作為父母梗係驚一驚啦，即係個心囉囉攣啊嘛，唔知個細路考完試之後咧個成績會係點樣，要留張成績表啊嘛。但係除咗屋企有小朋友之外咧，其實好多公司都有成績表噶嘛，所以問一問 Candy， 我個心又囉囉攣啦。因為嚟即係呢個月啊，二月份咧，好多銀行股嘅板塊，好多銀行都要公布佢哋嘅業績啊。嚟緊佢哋嘅成績表大約會係點樣？值唔值得而家去望一望咧？ 嗱，其實好簡單啫。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是你將嗰個市場嘅預期 expectation 降低咗先，小朋友都將阿媽嗰個個預期降低咗。唉、真係今年咧好難啊，又跟住疫症啊，跟住又即係上堂又上唔足啊咁樣，咁啊自然咧個成績就唔係咁好啦。咁出咗嚟咧，唔係太差嘅時間嘅話咧，咁啊唔使驚啊嘛。咁企業一樣啫嘛。其實你見到好多企業方面都係啦。其實過往你見即係訪問啲高管啊，或者係業績嘅預告咧。都會咧就將你嘅期望 set 低咗先嘅，咁因為最早其實呢個合理嘅，因為舊年嗰個情況，尤其是內地啦，好多差唔多上半年方面咧，好多地方好多行業方面咧都係受到管控措施啊停頓咗啊嘛，咁自然咧就個貸款需求咧都會差啲，咁貸款需求差之餘咧，仲要資產質素有問題喎，因為點解咧？ 如果嗰個企業方面咧就營運唔到嘅，咁何來有錢還錢咧？咁啊，自然咧就係令到銀行方面咧，可能嗰個係收款上面咧就會有個影響喺度啦。咁所以依個舊年咧就一定係咁嘅。不過咧，投資嘅嘢咧，我哋睇前景啊嘛，唔係睇將以前嘅嘢嘅。咁就而家嗰個情況就咩咧？就話大家咧覺得係最壞時間咧喺舊年發生咗。咁第一，首先疫情管控措施差唔多冇啦嚇。第二咧就係話國家都有好多政策咧，就係推動翻個經濟發展嘅。咁尤其是一個流動性嘅改善啦，嗱依個好重要啦，因為最緊要咧銀行有冇水啊嘛。咁銀行有冇水嘅話咧，就睇翻國家政策個流動性啦。咁好明顯咧，就係舊年下半年開始啦，尤其是二十大之後啦。咁你見到就做咗好多又降準啊、降息啊，跟住又佢公開市場操作嘅話咧，又提供翻流動性啊，咁就自然就會多翻啲錢嚟到去令到銀行方面咧可以係借到出去咯。 嗯，咁另外都見到咧，最近都 AI 大戰，即係無論係中國科技企業啦，咁啊有一個民心一言啦，定還是係外國嘅幾間、叫做科技龍頭大係啦，都出呢啲咁唔同嘅 AI 智能啦。咁其實對於整個嘅科技股嘅板块咧，系咪都有一个几正面嘅刺激咧？ 我谂就有一个好似头先我哋咁讲咯，就系、是、即系等于好似美国经济成功转型啦，就当中创新咗好多科技啊，或者系啲你可能无中生有嘅，以前你冇谂到有 Siri 噶嘛， 系啊系啊， 手机同你对答咁，呢个系好似好天方夜谭噶嘛，咁事实上你而家就真系真系手机同你对答紧噶嘛，咁而家就引申到落去就唔单止系做一啲简单嘅对答啦，甚至乎咧系可以。即係接受你嘅指令啊、學習啊等等啦、啊，咁就希望可以做到啲人做到嘅功能出嚟啊嘛，咁、所以呢個就其實係一個創新咯。咁當你創新嘅時間嘅話咧，其實你背後咧可能就會係令到好多嘅過往嘅習慣係改變，咁從而咧就係推動咗頭先我哋講啦，整個一個企業嘅效益，甚至乎社會效益咯。即係等於好似手機咁樣嘅發明咁，咁其實我哋可能已經。少去咗銀行嘅喎，因為我揸住部手機就已經可以做到銀行上邊咧嗰啲所有嘅處理財務啊，甚至乎投資等等嘅。咁你都會少去咗股票行，即係我哋以前十幾年前睇電視咁樣， 係啊， 大時代咁樣係嘛？ 係咯，畫面都係影住啲人喺度撳機銀行，你而家見唔到噶嘛？ 係 啊，銀行邊有部機俾你撳啫？係咪？咁你用手機撳到啦嘛？咁呢個咪可以減淡咗好多嘅成本咯，起碼都唔使揾兩揾招呼你去撳機先啦。咁、所以呢個咪就睇到就係嗰、那個科技嘅發展咧，對社會嘅效益同埋企業嘅盈利嘅幫助咯。 咁又翻翻去睇翻啲實體經濟啊，咁睇到咧有大行啊，摩根大通咧就認為啊嚇，內房咧要睇好啲，原因點解咧？咁武漢咧咁周一咧就宣布啊放寬呢個買房嘅限購令啦，咁真係好似春節過後咧銷情都較預期理想喎。嗱講真嘅，上年咧內房啊真係一鋪一碌啦，咁啲物管都好差啦，啲物管都好差啦咁樣。今年可唔可以睇翻好少少？隨住內地嘅經濟有機會復甦咁啊 ，Kenny 你點睇啊？呢個辦法 嗱，依內房咧就值得即係討論嘅嘢嚟，因為內房第一首先咧就唔單止影響內房行業嘅，內房就影響就成個好產業鏈噶嘛，包括依個係建築啊、材料啊等等啊、專業服務等等，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財富效應啊。即係如果你諗下香港都係啦，即係如果你買一層樓，咁就算你住緊嘅，但係層樓升咗值之後嘅話咧，話你個人都開心啲啊，心情開朗啲啊，自然使多啲錢噶嘛。咁啊，對於社會嗰個內需消費係有個幫助喺度嘅。咁但係你知過往嗰幾年啊，內地嗰個政策就係住房不炒喎，純粹就攞嚟即係剛性需求自住。咁所以而家咧嗰個內房嘅發展咧，你可以睇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話，究竟國家大嘅方向，頭先講啦。住房不炒是不是会有变呢？因为如果你说住房不炒的话呢，咁其实就房地产有两个需求，两个作用㗎嘛。第一就是刚性需求啦，就是大家真係个住嘅，即係屋企成员多咗就可能要买多间屋去住嘅。咁但係你都係有限数嘅啫，你四个人都係最多买四间屋嘅啫嘛。咁但係如果第二个作用就是投资，投资又好唔同㗎喎。投资呢我一个人都可以买十间屋投资㗎喎，即係如果有钱嘅话。咁自然就会创造咗个需求出嚟。咁之前國家就係好唔鼓勵呢個投資嘅，所以係一個係剛性需求啫。咁呢個第一個層面啦，就睇下會唔會改。不過我覺得就唔會咁輕易改嘅一樣嘢就。第二個層面咧，就係嗰個 因城施策啦。咁因為你睇到而家譬如好似武漢或者之前咧就都有一啲地方咧就係、是出一啲新嘅政策，就係變相咧就係改變咗個限購嘛。咁而家其實國家嘅政策咧就係、除咗話呢個係疫症動態清零之外咧、其實佢講緊呢個係房地產咧都用動態調控嘅政策啊嘛。所謂動態就係咧提供彈性咯，即係有啲地方話可能佢真係嗰個供應係少啲嘅，需求係大嘅，咁係咪俾你鬆啲就可以你可以買多套房咯？咁有啲地方就係供應過多嘅，咁佢咪嗰個政策又唔同咯？咁呢個就因城施策，我覺得就呢個係落實嘅，應該似乎係嘅，係因城施策，唔會好似以前一刀切咯。 嗯，咁啊，產股民又去觀察下啦，今年有冇機會好啲啲啊？咁呢個板塊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唔該 Kenny， 咁我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曬，拜拜。 唔該 Kenny， 拜拜。 我係百元號小白，感謝你珍惜我、愛護我。仲记得我哋一起行山，望住日落嘅呢一种甜蜜，带住你亲手织俾我嘅颈巾呢一种嘅温暖，令到我喺冬天都可以暖在心头。今个情人节，我最想见嘅就系你，妈妈 ，I love you。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老细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喇。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喇。 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 2961-6699， 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㗎。大欧点呀，有乜嘢优惠？ 今日讲呢个优惠时间咧，又有动又静啊，讲一动嘅先啦。 好啊，好啊，小 斌仲冇心机听啊你？ 我有， 系啊，今晚翻阿妈度瞓，你净话 有啲咁嘅事， 嗰个宣传声大 个宣传声，大家咁样讲。太太会唔会唔高兴噶？ 梗系唔会啦，太太大方噶嘛，系咪？ 咁又唔会咁讲 喎。太太小气，梗系唔会啦。 你都系讲妈咪啫，你都系将妈咪当作你情人啫，钟哥。系啊， 唔同啦， 又唔同系嘅， 个心梗系硬一硬咯。 唔紧要。 咁我又听下欧哥讲咩先。 好啊，我睇下播唔播出嚟啊。我可以唔播噶嘛？我唔听咯，唔得，唔可以咁热气，我哋要跟住拖屎去过嘢。你哋咁样又唔啱啦，搞乱咗个规矩啦。啊，规矩就系规矩啊。咁啊，呢一个 规矩啊， 系啊， 系啊。 今朝讲有个规字就惊嘅。 哦，系啊，理规都唔好啦，理规都唔好啦。理亏，理亏先话紧人噶嘛？ 唔系咯， 理亏原来系得报面嚟噶， 理亏定冇亏啊？理亏， 我大家都唔好 做电台理亏，真系有得报面嚟。好嗱，讲翻呢一个话咁啊，又系啦，咁啊揸马咧就有呢个应用程式，可以实时咧追踪跑手啊， 几好。 即系如果阿小白同埋钟哥参加跑步啦，咁我就想喺旁边咧去做应援团啦，帮你哋打下气咁样。旧时咧真系叫做要好留心，你都知道。一班人咁样跑，我又唔知道你跑得快、跑得慢，定系跑拉尾。你跑拉尾，我等好耐噶嘛。因为通常路嘅两边咧，有啲叫做屋企人咧会 打气队啊， 打气嘅。咁但系你有阵时咧会睇唔到啊，你嘅家人跑过 系啊， 真系噶。 跑嗰个就好专心跑啦， 系啊， 因为佢亦都唔想太过花心神咧喺侧边嘅打气嘅一班朋友， 即系影唔到嗰张相就大件事啦。 系啊，系啊， 过咗龙噶啦，原来已经影唔到。 咁但系如果你话屋企人喺侧边企喺度打气，佢想揾翻譬如自己阿仔咁样，你真系好难睇。个个着啲衫差唔多，以前嘅方法系点咧？ 特登話俾阿媽聽，或者女朋友聽，我特登係會著呢件衫嘅，標奇立異啲嘅。例如個頭加條羽毛喺度咁樣，咁令到大家容易啲睇。 但其實咧，依家咧，所有人啲著嗰啲跑手衫咧，都係五顏六色嘅。如果你著大會嗰件咧，就更加係一式一樣，你更加認唔到，所以真係好困難嘅。其實認人 係 你會咁做，個個都會咁諗噶嘛。 係啊，冇錯啦。咁樣嗱，所以咧今屆嘅賽事嘅應用程式咧，除咗可以領取啊跑手包之外咧，咁啊亦都咧增設咗咧實時嘅追蹤功能啊。親友咧只需要喺比賽日咧輸入跑手嘅姓名同埋嗰個身後嗰個號碼啦，就可以咧即時咁樣查閲跑手嘅表現，同埋咧幫佢打打氣嘅咁啊。賽事亦都设有公众打气区嘅，咁啊鼓励咧跑手邀请亲友到场咁样，咁啊详情就可以去睇翻啦。因为呢个都系劲嘅，即系有 M 字品牌嘅大型活动嚟噶嘛，即系香港一个好劲抽嘅活动啦。咁啊希望就省靓个招牌，呢个系报章加落去嘅啫。咁省靓个招牌都啱啊！依家成日都话说好香港故事啊嘛。咁希望咧，大家跑嘅时候咧就冇事冇干系啦，因为咧马拉松通常有两三个 news 咧就一定会出现嘅，就系跑手好俾心机准备啦，跟住有啲道路有机会阻塞啦。第三咧就系、是、有啲跑手咧就体力不支啊，跟住又要送院咁样，咁你自己要因应自己的情况作出调整 咯。如果攰啊，发觉唔妥咧，其实侧边都有好多医护人员喺附近嘅，唔好勉强啦。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虽然今年咧呢、這个大会咧，佢都话啊，我哋未必会做一个检测你先去跑啦咁样，咁但系大家都知道今时今日仲有啲 virus 噶嘛，即系少少都系有啊， 系啊， 即系你有啲零星落索嘅个案咁样，可能啊可能会出去验咗两条线，咁、跟住你就唔好去跑啦， 或者你唔一定 系啦， 即系唔一定净系 covid 嘅。如果你嗰日你发觉哦，我少少头晕啊，总之身体有啲不适咧，都唔好去夹硬嚟啦。你今年唔得，其实好简单，咪出年咯，几时都有得跑呢、 系啊， 唔使太担心。 都又唔係幾要出年都有啲人覺得遙遠，不過身體要緊啦、 身體要緊。 正話我哋都講咗，即係譬如而家嘅天氣，你禮拜六日咧都係會比較潮濕啊嘛。咁呢啲天氣如果跑，大家就會辛苦啲、真係唔好逞強。我就係覺得即係每一年都有得跑。咁但係如果你跑嘅時候，你覺得得繼續啦。如果唔得嘅話，喂，留翻個氣力。唞下，同屋企人食餐饭， 系啊系啊， 下年再嚟过都得噶嘛。 系啦、或者你原本谂住追时间嘅，但可能因为即系天气都潮湿啦、田总都话噶，去到一啲位攰嘅时候，大家行啦、即系你仍然想继续比赛嘅，但系又发觉自己唔系好得嘅个体力上边嘅话，策略上边用错咗嘅，你行嗰啲位，你行嘅时候回翻个气先。 所以佢可以揾我做嗰啲代表嘅，因为我一嚟已经行噶啦，一嚟已经行， 行得快啲、或者行得慢啲。 咁梁生，你系应该参加呢个竞步比赛啊？ 竞步都嫌快啊！ 系啊，咁你可以参加。百万行噶嘛， 系 百万行噶嘛，咁都有第啲嘢玩嘅。你肯参加，乜都有得俾你玩啊！呢、這个世界咁宽广，系咪先？咩啊？ 一嚟就行，即系马拉松，一嚟就行咁 啊！几型啊！几型啊！系啊！但系你个 full gear， 你着晒嗰啲装备，但系一嚟就行，咁型咯， 系啊！ 大哥嘅风范咯 ，full gear 我嚟行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full gear 唔系我嚟跑噶嘛。 喂，嗱，仲有分零钟时间讲埋呢一个啦。其实咧都知道大家依家啲汗年用品咧，差唔多要回收噶啦。咁过咗新十五咁样，譬如啲利是封啊，或者啲年桔啊咁样，咁有需要回收咧，可以上翻去唔同嘅网站啦，特别系利是封回收大行动2023啦，咁喺好多个领展嘅商场啦，同埋屋邨啦，同埋啲社福机构咧，都有啲收集箱嘅咁样，咁啊俾大家咧，即系叫做今一年攞咗啲馅，攞咗啲利是钱走，咁跟住啲利是封咧，如果可以重用嘅话咧，咁你要摆翻落去，干干净净咁样，俾下手可以做咯。咁啊，如果唔系就即系起码对个环保可以出一分力啊。 顺带一提啊，即系通常喺呢啲咁样嘅时候咧，后楼梯会好多莲花喺度嘅。希望大家自己處理咗佢，如果諗住劈咗後樓梯咧，啲清潔阿姐或者阿哥咧就會幫你搞。 係啊，好重好辛苦嘅。 係啊，你諗下一間屋一盆桔， 係啊，你一棟大廈 即係運桔噶啦， 真係運桔啊！到時真係啲工作人員或者啲哥哥姐姐都係辛苦，所以鐘哥講得好啱啊！即係呢啲連桔嘅嘢或者蓮花、桃花嗰啲嘢， 自己揾地方處理佢啦。 係啦，自己處理佢啦。咁依家咧18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咧84%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阿联酋的访问行程，他在当地时间昨日中午出席阿布扎比与香港商贸论坛，并且致辞，提到经历过去三年新冠疫情冲击，香港正在清晰的复常之路前进，意味前景充满无限商机和发展机会。他又重申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重新活跃于经贸往来。李家超说，阿联酋和香港大约三年前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之后，双方关系提升至新的水平。去年阿联酋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当中，有大约 9.5% 来自香港，是香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享有一国两制优势，能够发挥连接国家与中东地区巨大商机的重要平台。美国海军发布多张照片，显示多个乘坐海军快艇的军人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域打捞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残骸，见到军人在海中捞起气球的白色外层和部分支架等结构。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范克克表示，军方采取预防措施以应对气球上若果装有爆炸物的情况，又说气球残骸分散在大约15米深的水域，散落面积大约有15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美国国防部说，暂时未知道打捞行动要持续多久。国防部发言人又说，在美方战机击落中国气球当日，中方拒绝美方提出进行安全通话的请求。美国早前说不会将气球残骸归还中方，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说气球不是美国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美国和盟友正试图尽最大可能延长俄乌冲突，并且因此着手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重型武器，公开鼓动乌克兰侵犯俄罗斯领土。他指出，西方国家的相关行径正在将北约国家拖入冲突，并且可能导致未来局势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升级。绍伊古在武装力量领导层电话会议上又强调，俄军将会继续在运输路线和阵地上消灭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武器和装备。另外，绍伊古透露，俄罗斯科研生产机构正在研究开发军用全天候地球遥感卫星系统，以更新军用卫星轨道装备，建成之后将会有助于提升部队的行动效能。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小规模改组内阁，并且将部分政府部门分拆重组，以更好履行刺激经济的承诺。改组之后，前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夏博斯领导新成立的能源安全及碳中和部门，国际贸易大臣帕丹纳被赋予包括商业和贸易在内的更多职责。前数码、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唐瑞兰领导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前住房大臣弗雷泽担任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新职务。另外，前贸易大臣汉兹被任命为保守党主席，接替因为税务丑闻被免职的查学礼。辛伟成说，政府需要深思国民的优先事项，并为他们提供服务。他相信内阁改组之后，能够让政府专注于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0点，跌20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73.7美元，卖出1,873.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星期日同星期一较为潮湿同有雾。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丁九桥啦。咁较早前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口。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出翻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口。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第一城和沙砾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驾驶学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德士古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屯门公路近着油金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一样作曲作词主唱张曼芝。 今天昨天 作曲陈巧威、朱琳，作词 T-Rex、陈巧威，主唱谭嘉仪。Little Miss Janice 作曲 Kiri T， 作词钟雪，主唱卫兰。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盘点政策，盘点18区，东区人口众多，社区新旧交替，政府因应人口变化和需要增设社区配套措施。 今集请来立法会议员及东区区议员郭伟强探讨推动政策落实的经过。 东区的休憩地方不够，东区走廊下面这么多位是最好给我们街坊去欣赏和享受。 盘点政策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2月8日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0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8:40咧，中国小白讲下呢一个题目几得意啊！话说咧，早两日上网啦，咁啊睇到咧，啊日本咧有几有创意，整咗一个咧上班族嘅50岁专用车厢，但嗰个车厢咧其实是一间寝室嚟嘅，即系俾你下午眠一眠嘅。咁呢、這个叫做50岁专用车卡咧，就真系同咧 JR 嘅入边咧系一样嘅。 哦， 仲有火车嘅声音同埋摇晃，点解咧？普遍打工仔咧都系个上班嘅过程入边系最好瞓嘅， 都系噶。 即系如果日本方面系咁啦，一阵我哋先讲翻香港嗰个情况啦。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咧呢条桥 ？work 啊 ，work 啊，系嘛？ 嗯，成日都话你失眠咧，好多时系受个环境影响噶嘛。 系， 咁我制造翻一个你瞓得最舒服嘅环境俾你咪得咯。即係都話啦，你可能你坐火車嘅時候係舒服過坐巴士噶嘛。 係啊， 咁我就唔會整嗰個巴士車廂啦，整個火車車廂咯。火車車廂咧，熬下熬下，就好似媽媽抱住你嗰個感覺。 而家佢呢個咧係模擬車廂嚟噶嘛？ 模擬 係啊， 係啦。咁模擬車廂會喐嘅咧，嗬？ 佢話有啲搖晃， 係啦，有啲搖晃啊嘛， 輕就喐下，咁好似媽媽抱住你咁樣，所以你瞓得舒服咯。 係啊，你當有個大貨櫃，佢都應該會做到啲 movement 喺度，即係扮。扮有啲落車嗰啲聲啊，或者開門聲啊咁樣咯，因為喺嗰個環境，如果你瞓得最舒適咧，佢就模擬翻個環境咧，俾你去進入睡眠空間咯，係咪先？啊，幾得意啊！因為前排咧喺香港咧，咪睇咗套唔係睇咗個戲，我當戲咁睇，真係唔好意思。我睇咗條短片，就係個巴士車長咧叫醒嗰個乘客嘅， 用咗好多唔同方法叫醒佢。 哇！烏眉瞌睡，直情係沉睡啊！沉睡的森林啊，村上春树， 大家都试过瞓到总站，即系瞓过龙噶啦，都坐车一定试过啦。任何交通工具你都试过， 系啊， 即系以前都试过 过站， 过站啦， 系啊， 瞓到去总站我都试过，即系嗰时坐巴士就瞓到总站， 攰得滞，攰得滞。 总站我冇试过， 我都有 过咗一两个站，我有试过。 嗰一两个站你可能自己未必会醒啊嘛，但 系 去到总站咧就会叫声，喂，先生。起身啦，到站啦，咩站啊？总站啊！起身啦， 有两个画面我都好记得嘅。咁第一个画面咧就系嗰阵时啲热狗巴士啊，咁嗰啲热狗巴士咧咪仲有条铁通喺度嘅，揞住你个头嘅。 系啊系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有条铁通揞住你个头嗰下咧，无论依家嘅红色小巴啦，不过依家啲红色小巴咧成日有嗰啲超速嗰啲嘟嘟声啊，好难瞓到。嗰啲嘟嘟声咧，好似闹钟啲嘟嘟声咁。 似乎你坐亲嗰啲车都系长期嘟嘟声。 咁我唔想啊，我乘客嚟噶嘛，我乘客嚟噶，我被逼噶。 坐过呢啲夜晚即系嗰啲咁样 深宵小巴， 深宵小巴咧，喂，嗰啲乘客咧，好似有咗抗体嘅。嘟嘟声又冇乜理会，我见有啲人真系又继续， 呢咪划咗牙咯， 又继续瞓。 即系对人咧，对声音同埋对颜色咧，好易划牙嘅。即系你对得多咗咧，佢就会忘记咗。一个例子就系，譬如你搭东铁，咁佢咪地下有月台嗰度有条巴咧就闪嘅， 系啊系啊， 因为紫色噶咁样闪啊闪啊闪啊，佢耐唔耐会转颜色嘅。 哦。 即係可能 留意， 係啊！佢突然間可能轉咗紅色，跟住就轉綠色，跟住藍色，佢耐唔耐會轉一轉嗰個顏色，就等啲人咧可能睇得耐，畫咗牙就冇理到，跟住轉顏色啲人，要 alert 翻， 睇一睇你條罅幾闊咁樣。 係啊，要大步啲先攬到過去啊！嗰啲位 係啦，嗱咁啊，講翻呢個叫做睡眠嘅模擬空間啦，我都覺得香港可以整翻啲類似嘅寝室啊， 系 就仿似咧呢个红 van 啊， 系咪要俾钱噶？头先你话 要俾钱，要俾钱，因为呢个好流行噶。其实呢个50岁寝室喺不论系日本啦，同埋喺内地，其实内地好流行，因为内地就好多时候佢哋好流行50岁啊嘛， 系啦，成个 office 系50岁都有噶， 系啦，有啊。呢个咧啊，嗰个咧就直头佢有一个地方做咗嗰个，即系火车厢又好，又或者咩都好啦，有一个地方俾你啊。咁我见过有一个几年前噶啦。一个好小嘅发明，你听落好似好搞笑，但系啲人话真系有用。佢话点样你可以瞓得舒服啊？你即系冇人骚扰到你啦。咁佢话其实点样为之冇人骚扰到你啊？其实你嘅眼耳口鼻，只要你个头部遮咗，其实你就可以瞓觉。 哦，搵个袋笠住自己唔到系。 佢咧就做咗一个好似纸皮箱，一个人头咁大。咁咧就系你好简单，佢直头你免费啊，你自己编出嚟又得，你买翻嚟又得，接埋，跟住啱啱好吸吸含咧就吸咗落自己个头嗰度。 跟住如果你譬如話我伏喺張書台上邊，你咪就咁遮住自己咯，即係淨係遮住個頭部喎。咁你就會覺得冇嘢㗎啦，咁你就瞓覺㗎啦。咁或者如果話我有張梳化可以攤喺度嘅，咁你攤咗喺度之後，又係咁樣淨係笠住個頭，即係好似個紙皮箱咁樣啊嘛。係 紙嘅質地嚟嘅， 紙嘅質地嚟嘅。咁、哦、就咁冚住，咁就可以瞓覺㗎啦。 但你如果轉變嘅時候，咪會 咁就唔得 咯。 係啦，咁就唔得。 哦，即係你必須仰睡。 你仰睡咧，總之你嗰個動作你唔可以喐，唔係我趴喺台度嘅，咁你喐咁咪就係可能有啲聲。 但會不安嘅喎，個不安嘅位置係咩呢？就係、是、當我自己去到編出嚟啦，笠住自己個頭啦咁樣。咁但我知道咧，喺我笠住嘅時候，我知道自己喺邊，個身圍即係身邊嗰個環境咧，係會唔會有啲同事行嚟行去啊？我一路笠住之後就會伏咗喺度，會驚側邊啲人會知道、啊， 會老闆睇到啊， 係會好多呢啲。 所以嗰啲叫鴕鳥雙啊嘛，你自己摸到個頭埋去，你就當瞓覺咁樣啊嘛。但係有啲人即係而家都有啲即係日本有啲嘅公司嘅員工咧，晏晝就用呢啲叫做快叉方法啊嘛。佢又冇地方話，可能去嗰啲地方即係 尋 七 啦， 可能要去某一個區先有，我唔使，我就係將我箱接埋，跟住我喺 office 撲笠住我就恰啦，咁就偷咗啲時間。 關於大陸咧嗰啲尋室嘅文化咧，都係好有趣嘅。嗱、我睇過啲叫做新派嗰啲docu 啦，咁佢就話俾你聽，內地啲人咧午睡咧就好多花款嘅，咁唔係淨止派台嗰度瞓噶啦，咁、因為佢哋地方大啦，而且放個 lunch 可能放到成個半鐘咁樣，咁佢咪食飯食45分鐘，用半個鐘頭嚟午睡咯。跟嗰啲寝室咧係有啲吊床喺度，即係你就當自己去咗夏威夷嗰啲咧，有啲網床咁樣啦。咁、但係最搞笑嘅地方係咩咧？咁呢啲寝室咧唔係齋做寝室嘅，佢有另一樣嘢去提供。咁你即刻又諗，喂咩提供啊？係咪星色犬馬？並不是 下午茶餐， 類似啦，好近似下午就冇嘅。佢攞咗個茶，但係咧你明明咧？茶咧系醒神噶嘛，甚或乎佢有埋咖啡饮，跟住就糅合咗呢个寝室。咁究竟你系瞓觉啊，定系提神咧？你系饮茶饮咖啡，摄取咖啡因啦、定还是系你要眠一眠咧？ 享受睡眠啊嘛， 拗晒头啦，我就觉得嗰、那个即系好相冲噶嘛，因为两样嘢、你想瞓就唔应该饮咖啡啊，你想饮咖啡又唔想瞓啦，系咪先？就唔应该瞓啦，所以我都觉得啊。但佢又得㗎喎，仲要開到成行成市咁樣囉，真係唔明白。 而家有啲 office 呢都係喺大陸，我見過佢哋呢就啲台呀，啲台就已經係啲新嘅台，而且佢啲機關嘅，佢直頭一張台咧拉咗個嗰啲活門之後一拉咧，其實你嗰張台連埋嗰張凳就可以變成一張床。咁佢哋有啲office 咧，直頭差唔多夠鐘嘅時候，譬如我假如佢就係食飯，可能食個半鐘嘅，咁你食到咁上下嘅時候，其實你見到有啲同事咧、就已經係將張台咧就拉咗佢，變咗係嗰個好似我哋嗰啲 睡眠 模式啦、哦，一拉咗嘅時候咧。佢仲可以俾你遮埋個頭。 其實即係諗下諗下，弊家房，我哋講咗咁耐咧，都係講點樣可以令到大家瞓到覺啊嘛。咁即係話其實而家好多人係瞓唔到覺咯，所以先至有咁多方法幫你去瞓覺。所以有一次我同阿小白朝早都講開，其實人生好簡單，我瞓到覺，食到嘢。去到洗手间、其实好开心， 啊、 即系好简单嘅啫。 系啊，正所谓咩 食瞓去， 食到瞓到身体好啊嘛。系啊，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啊，依家唔好乌眉瞌睡啦，因为准备九点钟好多公司啊准时打卡啊。如果你呢个月个勤工奖 冇噶， 冻个水啦吓。 唔知听众当你去到新蒲岗一带嘅时间，会唔会发现得到啲街名好似有啲玄机？例如系双喜街、三足街、四美街、五方街、六合街、七宝街、八达街，点解全部都系同数字有关嘅咧？一定系喺佢以前嘅时候改名，背后有一个小小嘅故事。但系到底系咩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上世紀六十年代正值咧就係香港工業發展最為繁盛嘅時期。啊，當其時喺香港區內處處都係開闢一啲新嘅工業用地嘅。而作為啟德機場舊跑道原址一帶附近咧，亦都被規劃成為工業區，啊，更加命名為新蒲崗。所以當其時先由大有街就作為進出工業區主要嘅幹道嘅想法嘅。不過據講啊，以前咧喺殖民地政府啊，為咗吸引更加多商人嚟到投資呢個工業啦，咁啊，所以咧將呢個工業區入面七條同大有街相連嘅道路咧，就用數字二至到八去到順序啊，配合翻一啲例如中國人喜慶嘅字眼，咁依次序咧就會變成係雙喜街啦。三足就即系祝福啦，三足街；四美街今日美丽，美样都好啦。五方街、六合街、七宝街同埋八达街咁啊应运而生啦。不过有一样嘢好奇怪，呢七条嘅数字路并非咧就系相连嘅。嗱，按照住地图显示嘅话啦，佢哋有机会咧系由小号码由外到内去到编制噶。所以如果你打算咧，根据数字去找出他们的地址的话，可能会行错路的。记住路在口边，当你去到发觉咦三和四不是相连，为什么去了第二个数字的呢？找不到不要紧，可以问人，或者现在这个年代很方便，打开个地图一望你就会见到找啱路的了。 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收敛的。 谁还苦候？回光照亮污垢。 Ian 陳卓妍的作品《再見寧靜海》近排咧睇到啲 MV 咧都幾好睇，呢個係其中一個啦。 係啊， 不過咧我就睇翻好多 周街都係啲 poster。 係啊， 同埋喺巴士站都好笑咧，行過嘅時候，你係咪想講呢個？ 係啊，嗱，除咗呢個周街都係 poster 之外咧，我想講咧，即係入樽都係周街都係 poster。 哦，係啊， 俾人搣啊， 係啊。 即係嗰啲 poster 未俾人搣走啊嘛，仲黏喺度啊嘛。 哦，我見到 我有少少想搣一張翻屋企裱起佢，有少少想燙翻平佢。 又俾人劃爛咗㗎，應該都仲整齊啊嘛。 咁熱血嘅嘢，我就特登等埋小白都睇完，我都想講幾句。嗱，得入樽，你睇完之後覺得點啊？ 我睇完之後，都係頭先講嗰句啦，因為劇情咧。我自己本身都知嘅，如果你有睇埋佢漫画嘅时候咧，你应该知道成个过程，佢赢唔赢啊，几时入波，几时唔入波，你都会知嘅。因为佢喺个比赛过程入边咧，佢好跟足呢个漫画嗰个原著嘅。咁但系反而佢一样嘢咧，你可以当佢一个新嘅篇章咁睇，就系因为佢入边加插咗好多咧，就系一啲新嘅元素，而嗰啲系嗰啲回忆嘅元素嚟嘅。咁如果你对成套戏系有个大嘅情意结喺度嘅话咧，你就会觉得一路睇咧，一路揾紧。好多碎片 系回忆， 回忆就不断砌紧入去一场嘅比赛。 嗰回忆系咩啊？你嘅青春回忆啊，唔系部戏嘅回忆。中间会睇下咧呢个男儿多 都会嘅，都会 都会嘅， 都会嘅。即系虽然我嗰阵时喺电视台做嗰、那个电视版本，我冇睇嘅。 因为我估嗰阵时就系你最火红喺电视台瞓觉，一路做嘢，一路做嗰个年代，即系。日日都開十幾粒鐘工拍嘢嗰年代係咪、開廠係咪 所以未有機會睇到。咁但係我諗我唔會話，不如煲翻嗰個電視版本之後先睇電影，應該唔會。我直接就會睇個電影。 直接睇啦咁樣。咁我都覺得有幾幕幾吸引嘅，特別係即係嗰對山王工業輸咗咧，會喊啊！即係球員會喊。咁咁啱咧，禮拜六日嘅時候咪學界精英賽嘅，啲中學生打波咧，一輸咗又係喊得好緊要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舊時打波咧。输咗真系会喊， 呢啲就系青春啊！ 系真系觉得我人生最重要嘅事就系打好呢场波，但我打唔好啊，点算？唔紧要，人生仲有好多场波要打嘅。 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近住风力楼，另外沙田入口车龙已经排到去沙砾公路近住渔翠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龙尾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对行道是车多，龙尾九龙塘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 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近新城市廣場一段是擠塞，龍尾在馬料水交匯處。屯門公路出九龍近青龍頭慢車，龍尾大欖上斜。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迴旋處是擠塞，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另外啱啱收到大老山公路出九龍近沙田污水處理廠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排返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刑，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nami 推出全新的作品叫做 Root Rose Dance， 歌曲都是来自她自己亲自的作曲以及填词，更加就是来自原创的动画《终末女武神二》的主题音乐歌曲。她用非常独特的声线去到演绎，更加为这一套的动漫紧张的剧情添上很强劲的魅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nami Root Rose Dance。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 Minami 美波的 Root Rose Dan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投资 O2O 9:09嘅时间，同大家睇睇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咧先跌后升啊，道指咧升265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26点啊，港股 AEL 咧就微微跌6点啦。不过咧睇翻即系新加坡嗰、那个港股嗰个期指咧就轻微高水啊吓，咁啊要留意嘅啦，咁啊。紐約期油咧繼續喺啲高位嗰度徘徊啊嚇，咁啊油價方面咧繼續持續攀升，有冇機會影響大家駕駛嘅成本咧？就真係不得而知啦。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多啲關於股票市場嘅動向同埋資訊啦。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早晨 ，Clara。 早晨，嘉明。 睇而嘉明又坐定定咧，听下点样去考翻个靓嘅家长牌先。嗱，我哋大人咧讲正能量就讲咗好多年啦，成日都会讲要正向教育啊，正面教育啊，点样去帮小朋友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嘅环境咧，都其实讲咗好耐嘅，但永远都系容易讲咯，做咧就未必次次都可以每一日都咁和谐嘅。咁 所以今日呢又要请教下 Clara 有啲咩嘅秘技啦。 其实呢你讲得好好呢就係个个呢都係好想做，但係呢做做下呢又会有啲迷茫。做做下呢又有啲迷茫喎，又唔系好知点喎，又唔知自己做得好唔好喎。同埋呢通常都永远都觉得自己做得唔好。 都系 嘅。但亦都有啲呢即係妈妈咁样觉得我系咪应该可以再做好啲呢，成日都不断反思。其实咁就已经唔正向啦，即係对自己唔正向。咁正向呢其实系最好系直接啲啦，同埋沟通啦，就系、是、沟通系最重要。我哋成日讲呢即系个小朋友个喜好啦，同埋小朋友亦都要知得到我嘅喜好啦，呢、這个重要㗎。咁如果唔系呢就我觉得你我啲样嘢我觉得我好好爱嘅，我好鍾意嘅，我就俾你，你一定要讲多谢，你应该会好鍾意嘅。咁呢个就係变咗有变咗个压力啦。我有时要分享就係话书展。书展就是家长好鍾意啊呢样书啊呢样书啊呢样书啊佢好鍾意嘛，成箱书攞晒返屋企。咁就返到屋企呢一打开个箱成箱书㗎嘛，其实个细路仔如果係鍾意书呢佢就可能乱咁抄乱咁抄抄晒出嚟啦。唔鍾意书呢就见到个 skip 呢就即刻走㗎啦。咁所以其实呢一啲位我哋都要小心啲去处理囉。 绝对系好有认同感，尤其是去书展呢次次都系见得到访问一啲喺现场嘅家长。你今次嚟想买啲咩呀？补充练习啊，咁结果就真系成箧补充练习攞到翻屋企。如果你系个小朋友，你觉得佢有几开心噶啦？ 系啊，因为其实家长系好重要，因为家长系影响个小朋友好多噶。即好似你系中意系成日去 outdoor 嘅话咧，咁你其实好自然你会带埋小朋友去啦。咁或者系你中意音乐嘅，咁可能你成日都同个小朋友会唱歌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大人咧影响小朋友都多嘅。咁但系建立佢咧，亦都系。要好，即你要系建立佢嗰阵时咧，如果佢系同你同一个 channel 啦吓，咁就轻松啦，开心啦。但系如果佢唔同你 channel 嘅话咧，你其实都好吃力噶。 系啊，绝对系啊。尤其是咧，听到啲小朋友啊，原来佢都有观察下爹哋妈咪平时中意啲乜嘢噶。譬如佢无端端走埋嚟，攞住一件紫色嘅东西，话妈咪，我送俾你啊，因为呢件系紫色，因为你中意咁，系好窝心噶。 系啊，因为佢真系留意到你系中意紫色咯，而可能咧你系冇讲过嘅，咁而个细路仔咧又观察到嘅，咁呢一个咧就真系窝心咯。咁对于细啲嘅小朋友咧，其实有阵时我哋都要去即系观察个小朋友咯，即系唔系净系俾佢，因为我见到有阵时家长会好物质咁样咧，啊呢样嘢好得意，我俾佢，或者小朋友望咗个玩具，即刻又买俾佢，咁跟住咧，可能我俾一本书个小朋友睇，跟住佢又即刻又去买晒成系列嘅书咁样，咁可能原来佢净系中意睇我同佢上课。呢一本书嘅呢一个题目嘅啫，咁但系佢系咪中意呢一个 character 咧？系咪中意呢个公仔咧？唔知嘅，咁但系佢会觉得，咦，个小朋友咁投入，咁就即刻买俾佢。但系其实系讲紧系技巧咯，即系可能佢个小朋友同我上堂嗰阵时，系大家嗰个嘅策略咧、技巧咧，系令到小朋友咧喺嗰刻咧佢好投入去中意呢本书。但是个妈妈可能回到去就是佢鍾意，有时爸爸又是爸爸同女呢呢啲前世情人呢就更加无限量咁样。 绝对。你鍾意 Elsa, 成屋都系 Elsa 囉。 是啊，只要你隻眼望嗰啲乜嘢一下呢佢就成屋都系㗎啦。 是 啊。系咁，所以其实我哋咧，即系有时唔系好知道小朋友系点咧，同埋你太多玩具嘅话咧，系个玩具佢唔会珍惜咯，我哋亦都唔知点样同个小朋友玩，咁所以咧，我哋有时语言好啲嘅细路仔咧，就可能会问佢啊，你中意玩边样玩具啊？即系而家我有时间同你玩啦，我而家咧呢个钟头，妈咪会同你玩嘅，咁你想玩边样玩具啊？咁如果系大啲嘅。佢答到你，咁你咪同佢玩嗰個玩具一個鐘頭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係細啲嘅話咧，其實你唔知佢係點樣啦，或者中意乜嘢啦。咁我哋都有個策略嘅，咁可能係擺三樣唔同嘅玩具喺佢面前，然之後咧，我哋咧就用一分鐘時間或者兩分鐘時間，就觀察下佢掂邊個玩具嘅時間多少少啦。 嗯， 係啦，這個方法好好嘅，因為好多細路仔咧，佢係未知自己係玩啲乜。咁你成屋咁，佢其實走嚟走去。其实最后咧，你都唔知同个小朋友玩乜嘢，因为你攞唔啱佢中意玩嘅玩具，要安静。我哋要 take data， 最紧要 take data 就系、是、好啦。你见到个 A、B、C， 一架车，一个系可能系有啲乜嘢玩具啊？车仔啦， 或者是 哈蘇啦， 或者呢 或者是人偶啦， 人偶啦，好啊，咁三樣都喎，咁好啦，今日開始嘅時咁同小朋友講好啦，你而家自己玩咯喎，咁陣間咧我就翻嚟會同你玩。咁一分鐘咁樣啦，咁或者係細啲嘅，你可能俾多少少時間佢啦。如果係過度活躍症嗰啲咧，你又唔好俾太多時間佢啦，因為佢會話佢係唔會喺嗰度玩嘅，玩翻去可能又直情係眼係要離開咁樣。咁你就固定翻佢喺度玩啦。咁你就睇下佢點 A 嗰時，你就可能畫個正字咁樣啦，或者係一咁就容易啲，一畫一畫一畫一畫咁樣啦，五下玩到五掂咗嗰個玩具五次咁一個正字。好啦，一分鐘。好啦，時間到啦，咁你睇下佢邊個玩具佢係點得多啲，咁你就同佢玩個玩具，就通常咧就會準確好多噶啦。 哦，好好啊！這個 tips， 同埋有時咧，我哋都唔知道小朋友究竟想玩啲乜，我哋大人攞咗啲自己想玩嘅嘢，譬如我今日想玩個大富翁咁樣，但原來佢嚇、爸爸我想玩 Play-Doh 啫喎，即係都唔係好知道點樣可以觸摸到佢哋嘅心態，同埋即係每一日又有唔同嘅心情，每一個小時有可能想玩唔同嘅東西咁啊。今日 Clarence 呢個 tips 非常之好啊！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哋有時好開心嘅，話有好似頭先你話有啲 board game 咁樣啦，咁你覺得呢個 board game 好得意啊，佢好中意 Elsa 嘅喎，咁我買咗個 Elsa 嘅 board game， 實冇死啦，諗住嚇， 你係諗住 係啦，諗住，咁點知道咧？當你攞咗出嚟嗰陣時，可能佢喺嗰下咧，佢唔係好明點樣玩，或者佢有佢嘅諗法。佢有佢個諗法，佢諗住想咁樣玩，但係你玩出嚟唔係佢咁玩咧，佢就會大叫大嗌，又會走咗去啦。咁呢一個咧都係咯，我哋最緊要對小朋友啦，尤其啲語言唔係咁叻嘅小朋友啦，咁我哋要講清楚嗰、那個，即係我哋叫 pre-teacher， 講清楚嗰個件事先。如果唔係咧，佢突然間見到個 board game 一打開咗，佢可能又搞下粒色仔啊，又搞下嗰啲棋啊，又搞下嗰塊盤啊，都搞好多嘢，咁你就成件事好亂，咁家長就會好緊張，好緊張之下咧，最後咧就係不歡而散啦，大家係啦，佢又玩，你又做唔到。所以我哋要攞住个 board game 咧，通常我哋入唔开嘅，咁啊成盒摆喺度，就一齐去睇，咁一齐傻猪猪话啊呢个咩嚟嘅咧？啊呢、這个咁样嘅喎，咁样介绍下，咁你睇下个小朋友望边一个公仔多啲，即系其实呢啲嘅观察好重要，咁你先可以攞到个细路仔去好 solid 好实质嘅，佢系中意边一样嘢，睇到边样嘢。我谂啊睇住个 board game 啊，有企鹅，有 Elsa 都有可能着唔同嘅衫，唔同嘅配件咁样，我谂睇。睇下边个多啲，我睇完晒之后，咁话俾你听啊，這個、呢个咧，咁你可以自己反转去睇说明书啦。如果冇咧，咁你开咗之后，同佢一起去 go through 个说明书啦，咁样，咁啊一起去睇就好过咧，你同佢讲，你不断咁讲嗱，咁样，佢会觉得，尤其是咧，始终家人啊嘛，佢觉得唔想听你讲啊， 都系，系嗰句都太说教啦， 系啦，佢觉得咁樣玩咪得囉，咁同埋你講一句佢就駁你十句咁樣啦。咁所以呢，當你係講完晒啦，咁跟住我哋可能都係預備開始啦，咁先至真係逐件嘢逐件慢慢去攞出嚟。咁如果語言係有障礙嘅呢，咁我哋就逐件攞出嚟啦，我哋做一個叫 prompting 啦。prompting 就係叫跟講，咁可能呢個叫做紅色 Elsa 咁樣，咁你講紅色 Elsa， 咁跟住佢又跟你講紅色 Elsa， 跟住就俾一隻紅色 Elsa 去咯，咁跟住可能咧有隻有杯雪糕，咁你又講雪糕，跟住又跟你講雪糕，咁你又俾杯雪糕佢啦，咁你就可以教到佢嗰個發音啦，亦都可以教到佢嗰個嘅詞語啦，因為可能你嗰個 board game 裏邊有一啲嘅玩具佢未見過嘅。即係嗰啲公仔或者係嗰啲物件係未見過嘅，咁你哋又可以咁樣去教佢，咁佢從中咧就已經係訓練咗佢個聆聽啦，訓練咗佢個語言。訓練咗佢嗰個嘅發音啦。咁如果嗰樣嘢係有意思咧，就訓練埋佢嗰個認知啦。即係頭先你話大富翁咁，起碼都知道啊呢間屋係代表乜嘢咧？啊呢一、這個其實屋係咩咧？係我哋住嗰啲屋啊，定係一個即係鄉村嗰種屋啊？你都可以教佢好多唔同嘅屋啊咁樣。咁呢一個就即係好重要咯。即係玩任何遊戲之前講清楚先嚇、啊。如果唔係咧，即係就立立亂啦。 都係喎，哇！好多時候我哋都自己做家長見到新玩具都好心急想開噶嘛，因為又好少真係會等到完全觀察曬個盒先至同小朋友一起開，又學到嘢啦！多謝曬 Clara，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Okay，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爸爸想同你讲啊，近呢两年咧，可能疫情嘅缘故，你种完之后身体都好似麻麻地。希望你啊，日日都身体健康，因为要 keep 住有好嘅身体，先可以继续跑马仔啊！知唔知道啊？吓，身体健康啊，爸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当你一听到健身，你会想起啲乜嘢呢？一嚿有一嚿好大嚿好靓嘅肌肉，有啲人咧会觉得肌肉嘅美嘅线条非常之灿烂，但有啲人咧就觉得太过大嚿咧反而接受唔到。其实呢个年代健身咧都已经系有好多唔同嘅目的噶啦，有啲人系为咗比赛，所以开始不断系咁操练。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健美同埋健体其实系两种唔同嘅嘢呢？在健身的界别入面，我们先看看健美了。没有接触过健身的人，大部分都会觉得健身健美只是要求这个身材望起上来很漂亮，肌肉又粗又大，穿衣服的时间感觉得到连衣服都很快脆要被它炸烂一样。没错，健美追求的就是最大化肌肉和最低体脂肪，等肌肉呈现一种最干的状态。除了大量肌肉之外，肌肉的比例呢是不是均称亦都是评审的一个标准来的。不过随着健美比赛的发展，很多的选手呢呈现最大化的肌肉和肌肉线条的美感，除了重量训练之外，饮食啊亦都相当之讲究的。要兼顾几方面的平衡的话，在追求肌肉美丽的同一时间亦都要突破身体，还要同一时间做到健康成长的话，健美绝对是一种需要恒心和决心才做得到的运动来的。 再自定，但能够。 晨光追踪三十一。 喂，话咁快嚟到2月8日星期三啦，七点半钟嘅时间，唔知道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咧？问一问阿畅先，喂喂，阿畅， 喂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唔知道有咩睇咧？ 今晚七点半有盘点政策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聚焦喺呢个东区。咁啊，東區啊人口好多噶，咁啊社會新舊都好交替，即係你咁諗下，東區鰂魚涌同埋北角已經係兩個世界嚟。 係啊係啊。 咁啊係啊，咁啊因應呢個人口變化同埋需要咧，政府啊增設咗好多唔同嘅社區配套設施啊。咁啊另外咧，佢哋推行咗呢個長者友善嘅政策，同埋咧佢又即係開發咗呢個海濱長廊，為呢個社區帶嚟嘅新景象啊。咁啊。搞咗咁多設施啦，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嘅、 啊， 所以今集咧，我哋請嚟咧立法會議員兼呢個東區區議員啊，阿郭偉強，咁啊同聽下佢咧點樣講啊，呢、這個探討一下推動政策落實嗰啲經過啊。 嗯，東區咧，即係譬如講緊北角啦，好耐之前啊。真係好遠古之前，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譬如福建人啊，已經開始喺度聚集啊，甚至乎咧就係、是叫做留到今日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居民啦、啊，都係福建籍嘅。咁、所以話呢一區咧嗰個發展啊，咁多年以嚟都不斷咁樣改變啦。嚟緊個方向會係點咧？大家今日夜晚可以留意住盤點政策嘅、啊、八點鐘嘅時間，我同你都一定要睇嘅醫生遠你喎、 啊。冇錯啦，嗱，咁今晚醫生遠你咧會同大家探討啊雞眼同埋油啊，即係 油咯。鸡眼 系啊，有咁啊，究竟点分咧？嗱，鸡眼咧就系、是、通常见到喺通常喺夹板底嘅、啊，即系一出现咗咧，你唔理佢嘅话咧，佢唔会自己好翻嘅。即系咁，你即系着鞋咁成日或者跑步咧，搞得多咧，佢会只会恶化会痛嘅。 系啊，唔可以拗好噶呢个吓。 系啊，冇得拗好。咁但系生油咧，生油都系一个好常见嘅皮肤病嚟嘅。咁啊有啲唔同喎，即系细细粒，好粗糙嘅。但系一般情况底下，你唔会痕又唔会痛嘅。但系、哦。佢同雞眼最大分別係乜呢？有係有傳染性嘅、 哎， 即係唔係野人啦，係惹俾自己啊！就係咧有機會會傳染到身體其他部分嘅。咁啊，即係雖然呢啲都係小問題啦，但係呢、這個即係你唔搞佢嘅話咧，其實都相當頭痛啊！咁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呢？我哋今集啊，醫生遠你啦，就會請嚟皮膚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解釋一下嘅。 係，如果唔搞佢嘅話咧，成身都係有啊！真係到時麻煩啦。 嗯，冇错啊。 系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咧，我哋又潜入个海入边噃。 冇错啊。咁啊，今晚十点半有呢个深海沉船。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咯。咁啊，今集咧带大家去到呢、這个法国嘅普罗旺斯。咁啊，原来咧有一个二战咧有一个战役叫做普罗旺斯登陆啊。咁就系咧二战嘅盟军啊。登陆呢个法国嘅普罗旺斯，解放咗呢个法国，甚至乎整个欧洲。咁啊喺英伦海峡同埋地中海深处嗰度咧，原来仲有好多呢个登陆嘅战火痕迹嘅，有嗰啲运兵船啊、战斗机啊、两栖装甲车啊、苏雷舰等等等等。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军事行动嗰啲水底遗迹咧，即系慢慢其实一百几十年噶啦嘛，慢慢会受到侵蚀咧，开始消失。我哋呢个节目咧。有機會成為咧呢啲歷史殘骸最後一個見證喎，咁、所以想認識多啲即係戰爭迷嘅朋友咧，今晚記得睇十點半嘅《深海沉船》啊！ 睇完呢啲之後咧，更加知道自己而家身處一個和平世界係幾咁難得同可貴。 冇錯 啊！十點半鐘嘅時間，《深海沉船》咁啊，唔使戴氧氣罩嘅，黐住港台電視31咧，咁就得噶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咁大家可以欣赏下咧港台电视31嘅精彩节目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先啊。今日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嘅微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系明朗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清劲嘅东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多云啊，同埋有薄雾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就潮湿有雾，依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4%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跨境中学生今日起可以回港上课，大批中学生朝早由内地过关坐校巴回校。其中东中嘅教联会黄楚标中学一个中三学生蔡同学话：，受疫情影响，由小学升中以嚟，从来都冇回校上面授课，未到过学校。亦未親身見過同學， 形容三年嚟与教师同同学只系网友关系。昨晚唔容易入睡，心情既紧张又兴奋。蔡同学朝早大约六点半离开福田区嘅住所，由妈妈陪同由住所行到关口，大约十分钟路程。蔡同学一度行错路，要妈妈提醒。两个人之后在关口前自拍留念。蔡同学之后到关口同四十几个同学会合。学校两个教师昨晚已经去到深圳，朝早到关口带同横额迎接学生，并且一起过关，过关的过程畅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在美方战机击落中国气球当日，中方拒绝美方提出进行安全通话的请求。发言人说，在今个月四号星期六，美方在采取行动击落中国气球之后，随即向中方提出请求，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安全对话，但不幸的是中方拒绝美方要求。发言人又说，美方会继续致力于开放沟通渠道。美国早前表示不会将气球残骸归还中方，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说，气球不是美国的。美国海军发布多张照片，显示多名乘坐海军快艇的军人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域打捞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残骸，见到军人在海中捞起气球的白色外层和部分支架等结构。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范克克表示，军方采取预防措施应对气球上若果将有爆炸物的情况，又说气球残骸分散在大约15米深的水域，散落面积大约有15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美国国防部表示，暂时未知道打捞行动需时几耐。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到国会发表国情之文，有传媒在国情之文发表前取得文稿，拜登将会谈到他的经济计划，希望增加投资在被外界遗忘的社群，不要遗留任何人，并重申他对中产阶层的关注。拜登在文稿中呼吁共和党人一同合作团结国家，重建美国经济，不要只顾战斗和争夺权力而导致国家一事无成。拜登又会谈到美国的民主充满伤痕，但仍然未受破坏。外界预计拜登亦都会在国情之文谈到美中关系和俄乌战争等的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由于技术问题，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未能够提供的，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强风措施已经取消，最高车速限制已经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咁大家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而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系挤塞，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龙盘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挤塞，而家龙尾喺翠屏南村。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系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系挤塞，而家龙尾喺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仲有丁九桥出九龙龙尾喺上桥位。封路情况，通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通菜街去返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一段快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唔同嘅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掂。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唔同嘅网上服务，仲识自动填表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同登入佢嘅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MM 七作曲 The Hearse， 作词小黑，主唱 Sir 刘颖婷。还是笨小孩，作曲高峰，作词刘德华，改编词刘德华、林乔，主唱刘德华、易烊千玺。叶落冰川，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儿。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经典篮球动画电影的剧情入面也响起了一首的作品，叫做《第零感》。这一队的组合，他们名字叫做 Ten Feet， 他们将双北他们几个人的精神和球场的火热感觉用这首歌曲澎湃地演绎出来。日本篮榜推介歌曲 Ten Feet， 这都近。在影片入面感受得到，除了就是湘北他们五个主力球员之外，还有木木安西教练程子龙彩子他们不同的感情，一起打出精彩和激烈赞人热力的比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en Feet， 第零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今朝我想讲，咪又系咁。朋友见面通常第一句会讲乜嘢呢？你可能会话啦，如果经常见面嘅就冇乜特别，可能随意讲句，阵间去边度食饭，等咗好耐，或者咁迟噶就够钟开场啦。简单明确，无需转弯抹角，经常见面啊嘛。你知道呢啲朋友每日做紧乜，唔需要问都知。如果见到已经有一排冇见嘅朋友，可能第一句就会讲， 好耐冇见，最近点啊？如果有人问你呢个问题，你会点答呢？最近点啊？你可能会讲啦，照咁答咯。照咁答嘅意思系逐样逐样好仔细讲俾人听你最近点。例如仲有冇做嘢，身体健康情况，平时去开边。我一个朋友每次见面问佢呢句最近点啊，佢嘅回应都系咪又系咁。每次听到呢个答案，我都好好奇，咪又系咁即系点呢？同琴日一样，还是同上年相似啊？其实谂深一层，呢个答案都几有意思啊。如果而家问你上个月做过啲乜，你仲记得几多呢？可能你会打趣咁讲，唔好话上个月啦，你问我琴日做过啲乜，都可能唔记得。其实又系，住喺呢个都市嘅人，日日都咁忙碌，营营役役，每日要处理好多事情，而且好多人做嘅事都几机械性。就算做完想再谂多次，已经要处理下一件。总之每日做嘅嘢，水过鸭背一样，冇时间回味，冇时间记起，又点会留低喺我哋脑袋里边？只系觉得我做咗啲嘢，激其量只系会记得对住电脑咯，上过网，但系内容系乜又系冇印象。工作以外嘅，你又记得几多呢？你可能会话啦，我点记得咁多？屋企家务湿湿碎碎，好多嘢要做噶，煮饭、洗衫、凑仔，已经忙到唞唔到气。总之每日都要做，做过啲乜又系唔记得。如果再问你对屋企人讲过啲乜呢？你可能又会话啦，净系记得朝早讲拜拜。对身边另一半系咁，对细路可能都系咁，每一日讲嘅嘢咪又系咁，最后人生就系咁。我哋会记得小学秋季大旅行，会记得第一日翻工嘅情况，会记得第一日同小朋友落街玩，因为呢啲事我哋用心经历，所以先可以记住喺心。尝试一下每日为你的工作、屋企人、另一半或者小朋友用心做一件事，留一个回忆给自己，留一个回忆给他们。不想每日好像都是这样，自己可以选择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同情人讲得最多都是这几句，其实同家人讲都得的，不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家人表达你的爱意，我爱我的家人，讲出来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食嘢咧，我哋都要食得健康啲先得嘅。食咗啲嘢咧，就喺自己身体入边，咁啊成为自己营养一部分啦。咁所以 健康嘅又唔好食， 又唔系嘅，都唔一定嘅。咁啊有啲 良药必定苦口。 所以我话咧，我成日都系由我以前我即系去学厨嘅时候咧，即系学日本餐嘅时候，我都听啲老师傅即系讲嗰句说话。因为点解佢哋嗰啲食物一定要物尽其用咧？就算一条鱼咁样，都尽可能用晒成条鱼嘅，即系冇乜嘢可以抌嘅。 连骨都炸咗佢噶嘛？ 系啦，即系鱼皮你切出嚟， 系啊， 又可以拎佢整 炸 鱼 皮， 又系好食。即系佢哋会谂好多呢啲方法。第一物尽其用啦，第二就系佢哋成日都有一个心态，就系嗰个食物咧，去到个客人，即系去到食客面前咧，佢食几多，佢食成点样，或者系佢喜唔喜欢咧？其实佢有冇糟蹋食物咧？唔系未必关我食客事，就系个厨师嘅问题。所以佢成日都会觉得咧，谂办法去到将啲食物咧整到好食，然后咧就等啲人可以食得好开心，咁就真系可以对得住嗰啲嘅食材啦，咁样。咁我到而家咧，我都记在心中，即系我觉得系好啱嘅。如果唔系，你整完啲嘢出嚟唔好食， 系 啊， 个个又唔食，咁你叫佢食，佢又黑面，跟住又最后都系，唉，算啦，你又唔想嗌交。抌咗佢啦，最唔想发生嘅就系抌咗佢啦。咁但系无可厚非，呢现实嚟嘅，大家一定可能遇到呢啲问题。哇，啲嘢咁样嘅，或者直头煮咗缩咗咁，你都唔会想食。咁所以有阵时煮咧，都系尽可能花啲心思，整到佢啲嘢好食咧，咁啊大家开心，即系对食咧，食完之后个人都会快乐啊嘛。食都系好种好奇妙嘅一种嘅行为，食完会快乐嘅。好啦，今日咧同大家讲啲食物咧，就好多人都好喜欢。因为他们拥有很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呢？抗衰老。 哇，咁劲！ 系啊， 点解要抗咧？ 抗衰老咧？ 衰老咪衰老啦，系咪你想讲自然现象嚟啊？ 我都估到噶啦， 咪衰就唔好啦， 衰又唔好， 抗老就得啦。 抗老 就要抗啊，抗衰。 抗老 又唔需要抗老嘅，老咪由佢咯。 因为 系衰就好啊。 坊间咧，即系好多人咧会谂好多方法，特别系都系呢个女士。有阵时咧听到有啲食物咧，如果佢系多样化、抗衰老呢啲一啲字眼听到嘅时候咧，佢哋就特别上心嘅。咁有好多嘅食物咧，其实佢哋本身咧对于抗氧化咧， 咁成日有啲叫你食多啲，食多啲噶嘛， 系啊，所以佢哋又会买好多补充剂啊。咁但系如果系我相信问一啲营养师或者问一啲专业医生，佢哋个答案你都听过无数次。其实嗰啲补充剂咧，都系可能要咨询翻专业人士啊，又或者系一般嘅食材。其实只要食足够份量，甚至乎譬如蔬菜，你食好成日都听，你食好多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咁照道理你嘅营养应该系好足够。所以其中一样咧就系话佢哋都几推崇嘅就系矮瓜、茄子。茄子系本身即紫色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本身佢亦都系一个咧几高膳食纤维。如果你话抗氧化、抗衰老咧。是幾好的一種食材嚟嘅，咁包括咧就係譬如係保護腦細胞啊，呢啲預防腦退化症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成日都係好驚，成日都會想揾一啲好好嘅食材去到食咗佢，又揾咩Omega 3啊，可能買一樽咁啊，但係你諗下你買一樽 Omega 3，你不如你攞買條深海魚。食咗佢好過啦，即係前兩日都同我哋營養師咧咪咪傾嘅時候，佢都話其實我哋一個星期可能食九份嘅深海魚，佢話其實本身係我哋佢希望 regular 人係希望每一個星期食到九份，九份一份就好似一隻麻雀仔，我哋打嗰啲麻雀仔咁樣嘅 size 就叫一份，其實你食一個人一個星期食九份。我覺得唔多喎、 深海魚貴啊嘛， 深海魚係貴，咁你咪幾十蚊咁，你分開一個星期食，其實都已經一定係足夠有九份嘅。咁你話嗰、係咪好難去食到咧？又唔係喎，但係個營養已經足夠咧，就好似你去食你買幾百蚊嗰啲。 咩 omega 3啊嗰啲咁樣 嘅。其實嗰啲 supplement 咧，有啲營養師都話其實即係佔嗰個營養價值其實唔高。 係啊， 同埋你自己嘅攝取能力有幾高先？ 多咗咧，全部都係排出去。 係啊，因為多咗即係多咗啦啊， 真 係 多咗啦， 多咗啊。 咁啊，呢個大家就自己考慮啦。好，另外咧，仲有啲咩食物其實都係嗰個抗氧化幾好嘅咧？咁啊，都仲有好多嘅嗱，例如除咗矮瓜之外啦。紫椰菜，你發覺紫色嘅食物咧，可以做到呢個功效。紫椰菜其實你煮咗佢，你都發覺嗰啲汁咧、嗰啲水咧， 飲埋啊， 都係會變咗紫色。如果你中意拎佢煲飯嘅，其實我覺得都得嘅。咁、我覺得都係有個幾好嘅。 咁啲飯都會變埋紫色咯。 咁不如直頭食埋紫米啦。 所以我中意食紫米露咯。 係啊，紫米露都係同樣有呢一類型嘅功效。你見到譬如紫椰菜啦。茄子啦、甚至乎紫米、紫薯，都有類似呢一類型嘅功效，所以你見到好簡單嘅啫，同一個色系嘅，包括黑莓，佢哋都可以做到一個幾好嘅抗氧化嗰個嘅功效嘅。 係， 咁如果你話喂紫米咧係好嘅，咁但係有啲人拎紫米去煲飯，佢唔中意食啦。咁、但係紫米咧其實可以同白飯一齊去 mix 埋嚟煮噶嘛。 係， 我諗 mix。埋一齊嚟煮呢個技術咧，好多人都會識嘅，但係亦都覺得咦幾好，因為如果你就咁譬如煮五谷米咧，好多人就覺得唔好食啊，即係覺得太粗糙 啲啊嘛， 係啦，冇嗰個飯嗰個甘香就好抗拒。咁可以開頭嘅時候咧，幾鼓勵大家嘗試去 mix 埋啲米，例如你用你好中意嘅白飯啦，跟住就 mix 啲譬如五谷米又好，紅米又好，糙米又好。紫米都好，咁你想抗氧化嘅，你就加一份嘅紫米，跟住你就譬如用翻一杯米嘅份量，跟住你就再減少少，咁嗰個份量咧就再補完翻啲紫米入去，咁你已經變咗可能一杯米，跟住你就普通咁樣去到正常咁洗擺入去，咁然後就煮，其實已經係一個好簡單可以做到咧，就係、煮到呢個紫米，亦都可以食到佢嗰個咧。抗氧化嗰個功效，咁我諗呢個咧又簡單又快捷，咁大家食起上嚟咧可以將個健康程度再拉高到多啲啦。 我的享樂時代。 近排咧，大家都開始感受到咧情人節。嘅氛围啦， 系啊， 冇乜喎， 我哋已经出晒宣传声带啦，系啊，话俾你听，差唔多你噶啦， 好彩我哋有宣传声带，即系听众都要多啲听二台，一路听嘅时候，我都一路提住自己。要准备啦， 系啦， 要准备啦， 讲啲句啦，准备，今晚翻去跪玻璃啊，你， 正所谓 紧要啲啊， 你嘅家人 系咩？阿妈定系老婆跌落海嗰啲问题？ 得啦，大家都有水泡，我冇啊。正所谓，你嘅家人就系你嘅情人啊嘛，呢个系咪先？ 你嘅情人咪一样系你嘅家人。 喂，呢个都可以攞咗个概念啦，唔好讲偷换啦，因为唔系个个都成双成对噶嘛，即系有啲其实你趁住二月十四同屋企人食餐饭都 OK 啊，起码你度过咗个孤独感啊，即系嗰个孤独感有阵时就令到你觉得啊，点解成日都冇另一半嘅咁样？其实冇另一半即系重唔重要咧？都重要，但系你身边有屋企人啊嘛。可能你屋企人都系孤独咁样过，咁、当两个孤独嘅人走埋一齐，就会好温暖噶啦。系啊，大家 咁咪合家欢咯。 系啦，仲好系咩？你两个即系同屋企人可以打边炉，嗰日一定唔会收得贵啊。理论上你个锯扒就话贵啫，你话食啲西餐啊，或者食我妈卡西就话贵啫。你正常打个边炉，食个炒几碟小菜食下，我深信应该冇情人节加二加三啩。 即系喺我传统嘅即系认知里边咧，你好少可情人节带个伴侣去打边炉嘅。 系，所以带屋企人去咯。即系如果你一个人嘅时候，系啊，带屋企人 系咪更加应该？譬如话。不如都鋸個扒，好似正話個鋸個扒，食個雜扒餐都好啊！話曬即係鋸下咁樣， 先 有啲情人節 feel 啊嘛！ 咁都啱嘅， 呢個都幾好喎。 睇下有冇啦，快餐店都有得鋸扒。頭先都講漏咗， 快餐店都有啊！ 話叫做點解有呢啲連鎖式嘅鋸扒店咧，開始做唔住咧？其實快餐店嗰啲鋸扒質量啊， 高咗 好多，係啦。咁又價錢大眾化啦，咁人哋大集團總係會搞掂你噶啦， 佢一聲就出到個餐俾你啦。 係啦，咁啊。嗱，唔知你鋸扒定還是打邊爐，適隨轉變。但係關於情人節嘅禮物咧，往後幾集咧，呢個享樂時代都想講下。嗱，好多時候坊間咧都會講咧話，呢個情人節禮物咧，你買俾男朋友咧就係送三樣嘢：領呔啦、香水啦、同埋蘇跑啦。其實呢三樣都幾廢啊，我覺得。 唔係啊，領呔用得著啊。 但你唔系成日打胎，好多人嘅工种唔系成日打胎嘅，其实。 咁、如果女朋友送嘅，你打波都要打胎啦，系咪先？ 咁打波，咁打波定打胎啊？ 打波打胎方便人拉住你啊？ 系啊，即系成日旧时话打波定打人啊咁样。 反而苏跑咧，我就觉得真系唔好乱咁卖，因为咧唔系即系男士买苏跑咧。真係要有自己嘅偏好嘅、有啲呢唔鍾意電蘇跑，咁、你買個電蘇跑俾佢得物無所用、有啲鍾意用剃刀㗎嘛，有啲呢覺得某一隻牌子嘅電蘇跑剃唔乾淨，咁啱你又買咗喎，咁所以呢最好就呢啲留返俾個男士自己揀，係呢隻 或者呢買電器呢、即係你都係買返啲電器公司嘅 coupon 俾佢， 係啦，因為 coupon 自己買，係啦，自己買， 咁咪即係福利士， 差唔多啦，禮尚往來啫，係咪先？即 係 係啦，嗱，即係蘇跑咧，中哥就一半半啦。香水啦，嗱，講到香水，其實呢一樣嘢就更加未必係情人節嘅佳品嚟嘅，但係坊間或者好多嘅消費嘅網站都會吹之若鶩話， 咁梗係啦， 買支香水俾你男朋友啦咁樣。 但如果係買香水咧，你真係要先唔係了解個香水嘅特性啊，了解你男朋友嗰個性格，佢係咪一個好敏感嘅人？唔係話皮膚敏感啊，係個人係咪敏感啊？你送香水俾佢，佢會唔會諗？你咪覺得我有味啊？ 覺得我臭、 臭啊嘛、臭男人啊嘛？所以你送香水， 其實送香水調翻轉送俾女朋友咧、可能女仔都會咁諗嘅喎。你咪覺得我唔 相對好啲，因為女士不嬲都有茶嘛， 因為 多數咧都有桃香水， 同埋佢哋有咩咧？佢哋又會買啲大牌子咧，即係如果男人送香水俾女人咧，咁買啲大牌子嗰啲，即係又好似好勁抽咁樣咯。 包裝仲大盒過嗰支香水， 華麗啲係啊， 係啦。咁總之大家即係女士們啦，啊諗嘢送俾男仔嘅時候咧，睇下往後嗰幾集會唔會有啲小貼士啊，或者小法寶俾你諗下，即係講下今年2023年啊。最流行嘅系乜嘢？送俾男朋友嘅一啲情人节礼物。 讲得切啦，今日八号啫。 讲得切， 讲得切，仲讲得切。 十月都系拜年时。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